同你哋一齐咧，喺每一个早上嗰度咧，都可以注满一啲嘅力量之后咧，好好地迎接每一天嘅挑战啊！吓，晨安第一线喺六点钟开头嘅时候啦，咁啊，首先会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17度嘅气温底下，相对湿度84%嘅环境之中啊，见一见面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上年可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你好多心入边谂住做嘅事情都做唔到。系嘅，系嘅，系嘅，有啲可能系藉口，有啲啊真系嘅。好多时候有一个新嘅开始咧，其实系好难嘅。但系你要记住一句说话：当你开始进入迷茫或者犹豫嘅时候咧，你可能已经错过咗好多嘢。你唔一定系一个好劲，唔系一定系一个超级英雄，先至能够咧系正式开始你嘅计划。但系其实只要你一肯开始你嘅计划，一开始进行你自己心入边想做嘅事情，一开始追逐住你自己今年度所定立嘅一啲嘅目标嘅话，其实你已经系一个好厉害嘅人。我哋永远都要记住自己嘅价值，我哋唔系因为我哋嘅外表。而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总是有一股的力量告诉我们知道今年度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要去做到。我们吸收了上年的经验吸收了前年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知道虽然暂时都有疫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应该要战胜这个疫情之余就算疫情未能够在几日之内退却我们仍然呢要去谂下点样喺呢个逆境之中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记住呢一句，当你开始进行追逐你自己嘅目标，去到想达成今年想做到嘅事情一个清单完结佢嘅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好厉害嘅人。 打不死的心太活动 晨光第一线的百元号。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百元号，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冬天之后特别是天气冻那几天是特别容易肚饿的。冬天的时候的而且确是会增加消耗体能，所以更加容易觉得肚饿。不过有营养师就说，其实人体在冬天需要的热量只是比夏天多出100至200大卡的啫。如果吃得过量，随时会增磅变晒做自己体内的脂肪的。再加上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是很想动，睡觉又睡多了，导致到生活习惯有所改变。食无定时、高糖高脂肪的饮品和饮酒等等，可能都会令到你越来越步近肥胖。如果想保持苗条的身材，就要戒除一些坏习惯。香港营养师学会认可营养师温巧晴就说了，虽然冬天是需要吃多些能量来保持体温，不过其实根本没有需要吃太多来保暖的。气温下降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倾向透过进食和饮品来保暖，所以就不自觉会吃多了嘢。再加上不少人在冬天就会减少活动量，所以就很容易增磅咯。营养师说，不少人为了吃更多，可能就会在正餐之间进食零食，又或者是饮一些含糖的饮品。不过要留意热咖啡、朱古力、柠蜜又或者是姜茶等等的热饮，当中可能含有牛奶和糖，每一杯都接近有100大卡或者以上，饮得多的话就会摄取多余的热量的了。另外饮食内容和实际热量摄取比起食量更加是致肥的关键。即使一个人的食量不多，不过如果食亲的东西都是高脂高糖的话，长远来讲就很可能会致肥了。例如茶餐厅的炒面、炒饭、快餐、薄饼、炸鸡又或者是中式点心，其实都是致肥的高危食物来的。营养师也提醒大家，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稳定血糖和减慢食物消化吸收的速度。如果长期都很少食菜，因而吃了很多淀粉质和肉类，血糖的水平不稳定，就很容易令人觉得饥饿，增加进食的欲望。另外有饮酒习惯，增磅的速度亦都会加快，因为酒精的热量好高的，每一克的酒精大概就有7大卡，而且酒精好容易被身体吸收和转化为脂肪储存。如果每日饮500毫升的啤酒，一个月就可以增到1磅的脂肪了。日常只要吃足够的蔬菜和较高纤维的淀粉质，例如是红米饭、糙米饭、番薯等等，并且要在低脂的红肉、菠菜、红燕菜、毛豆等等摄取足够的铁质。因为铁质除了可以预防贫血，亦都有保暖的作用。而热饮方面亦都应该选择一些低糖甚至是无糖的饮品，例如是无糖姜茶、龙眼杞子红枣水又或者是无糖花茶等等。不少人亦都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吃辣来保暖的。不过营养师就提醒大家，辛辣的食物呢其实只是进食时候有短暂保暖的作用的。建议大家都是少食，又或者是煮食的时候放少少的辣椒过下口瘾。听完急内，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注意饮食，这样就可以帮你全年都维持苗条的身材，不会被自己的体重令到自己有所负担啦。 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叫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 斩不过看得见。半截就是厌吧，别太冲突，但你太冷淡，你要想想答案放到今晚，快攻要通慢跑，越迷越都要探查， So stay So stay， 在自己治疗皮，我愿意规避，能再走解破心理， So stay He stay， 以心意找转机，灵魂对我对开放自正答对线有哪些转变，气氛亮点与调忘形一点，嘿，你别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虽然咧呢个环节成日都会揾嚟一啲即系好嘅事情同大家讲，咁但系今日揾咗一个咧就唔单止啊，系讲紧系香港嘅事情，因为睇住一篇咧关于咧就系体育嘅报道。诶，体育嘅报道系啊。我觉得咧都系一个几励志嘅故事，咁所以咧想喺今日朝头早同你哋一齐分享一下。讲到咧就系日本嘅棒球选手啊，佢个名叫做山崎康房，佢就喺啱啱上年度嘅2020东京奥运嘅时候，佢就系得到金牌嘅选手之一啦。佢嘅位置系投球手，喺棒球呢项运动。投球手主要的工作就是守护住自己的每一个垒，不要被敌人就行上去。当有第四个人上到上去这些垒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分。所以呢，这个投球手的位置都算得上呢是棒球队的一个叫做守护神。在以前他自己家里都相当之贫穷的。企嘅兄弟姊妹都系同佢一齐相依为命，咁啊佢自己本身亦都有一位嘅妈妈好好地照顾住佢。不过妈妈同爸爸离异，咁佢咧嗱见到妈妈都选择咗咧就系冇兼父职，亲手咧就将子女抚养成人。喺佢读紧书嘅时候，咁啊本身都已经系学校嘅棒球队噶啦， 试过有几次，佢自己都唔忍心见到妈妈啊咁辛苦去到工作，去到养育住自己。佢自己都话：，不如棒球都唔好打啦。估唔到佢妈妈竟然间呢，阿会同佢讲：，如果你连棒球都放弃嘅，咁我仲为啲乜嘢咁努力去到工作，为大家嘅生活奔波呢？甚至乎咧就送佢上的士，摆低咗几张嘅银票，摆低咗几张嘅现金，就同佢讲啦：，你而家即刻同我去练习棒球。之后佢成功入选咗日本嘅棒球队，日本嘅棒球队年薪都唔错噶。由嗰阵时开始，佢就知道终于可以摆脱贫困，可以俾妈妈过一啲好嘅生活。佢亦都曾经去过高山低谷，棒球事业上边得到好辉煌嘅成就，亦都试过喺低谷嘅时候如何走出嚟。不过上年度佢嘅妈妈亦都离开咗，佢为佢自己定立一个新嘅目标，因为佢话佢嘅人生系妈妈赋予俾佢，佢希望用嚟紧嘅时候可以代表日本，甚至乎就系冲出去亚洲嘅地方。去到美国做更加好的棒球选手，去到答谢他自己妈妈的养育之恩。你又会不会有一个原因可以给到自己好好地去到发奋和努力，在新的一年定立一个新的目标，然后不断向前冲呢？ 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卑躬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奈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失看你，自信估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偶尔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肆，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 早上六点半钟之前见到室外气温系17度。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六个月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咁啊出边凉凉地啊，十七度嘅气温，咁啊喺2022年一月三号嘅早上，等我打电话俾阿 Kitty 先。早晨 ，Kitty。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新嘅一年咧，除咗同你讲句新年快乐之外咧，咁啊当然都希望你今年咧定立嚟嘅目标全部都能够完成啊！ 哇，好喎、啊，我都讲翻啲好意头嘅嘢先吓、啊，因为咧始终新一年第一次咧喺节目嗰度出声噶嘛，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梗系好似我哋咁精精神神啦， 梗系要啦，精精神神努力工作嘅先至系人生嚟嘅。 嗱，我有咧自己走咗出去呢、這、一个露台嗰度咧，感受一下今日嘅天气，你话17度啊嘛，系嘛？ 系啊。 咁OK 喎、哦，真係幾舒服喎、哦！嗱，而家雖然咧，我就著住條短褲啦，但係咧都唔覺得好凍，涼涼地嘅感覺啦。咁啊，同埋咧，而家望出去咧，佢都仲係太陽慢慢升起緊，嗯、即係咧見到一道紅紅地色，好似啲紅霞咁樣。 哇！咪好靚咯， 好靚啊！因為我 討厭啊， 我係向東北。所以咧，而家系侧侧地然后即系我唔系睇到晒，我系睇唔到个太阳，就睇到啲边位咧系染红咗嘅。 你知唔知咧？其实一月一号朝头早咧、我真系举家去睇呢一个嘅日出嘅。 哇，咁浪漫！ 好浪漫，把鬼嘢嗰日喺大美督咯，堤坝上面咯，已经好多人噶啦，咁、真系把鬼啊！个太阳咧俾啲云遮住咗，咁我净系见到啲个天空咧系有啲变咗橙橙啲，仲要变得都唔系好多嗰只添啊，少少咁样几嚿，跟住咧就已经光咗咯。 嗯， 系啊，然后咧咁啊撞到啲 friend 啦，咁倾下偈啦，跟住咧个 friend 就同我讲咗句令到我好葡萄嘅说话。 冇理由佢睇到你睇唔到嘅唔系嘛？ 佢见到一样嘢我见唔到，唔系佢见到一个人我见唔到。佢话喂咁啱撞到你嘅，话时话你头先有冇同发哥影相啊？我冇啊，我冇啊，我挂住凑只狗啊，同睇住个细路啊，我睇唔到发哥啊！ 哎呀，唔紧要啦，你成日都会行山噶嘛，总有机会撞到嘅。嗱，今次咁近，下次就真系俾你见到噶啦。 即系你话系咪激死人啊？我上次见到发哥其实真系撞到啦，我就喺下低嗰、那个。嗰、那个生果品牌嗰、那个铺头下低即系商场嗰度啦，咁我就见到发哥好开心，哇谂即刻影相啦咁样，因为发哥都系 OK 噶嘛，有阵时咁，好啦，我就发觉啊谂下谂下，我又真系激死人，点解我会去嗰间生果品牌咧？因为我电话要维修啊，啱啱摆低咗啊。 咁、想影都冇得影， 想影都冇得影，个电话啱摆低咗啊！我又错过咗啊！ 呢啲咪缘分咯。不过正所谓咩咧，一不离二，二不离三，你总会有下一次嘅。 系咪噶？唔好氹我开心、啊。 系、啊、新嘅一年要充满希望噶嘛。 发哥听到可唔可以主动嚟揾我啊？ 咁讲咧，系啊系啊。 佢想撞你都唔知喺边度撞你先得噶。 叫发哥不如辛苦一次上嚟电台揾我啊，还我一个心愿啦、 啊。哇，你会唔会太大牌咧？咁样 我都唔想啊，许愿啊嘛，系咪？ 哦，你新年愿望就 系 希望下次行山撞到发哥。 系啊，新年愿望希望撞到发哥啊。 咁应该 OK 嘅，你咪多啲去九龙城街市行下。 系啦、啊，多啲上下山啊，咁样嗬，系啦、 啊， 为咗系咁样啦。 好啦，咁我差唔多时间我就翻嚟噶啦。 哦，好，你讲完啦，你讲完嗰个太阳啦。 吓、啊，讲完啦，佢而家都未出嚟。 哦，好啦好啦。 而家咧，暂时都仲系喺嗰个山边嗰度慢慢出紧嚟咯，因为而家都仲未系好光嘅。 吓、 啊。系啊，咁啊，但系就有少少橙橙红红色咁样，个天色都几靓。我相信今日都系好天气，呢、几日都好天啊嘛。 都系啊，因为唔系寻日啦，我今日朝早翻工嘅时间咧，都见到天上面几多星星，所以都想象到其实都应该系蓝天比较多，会唔会咧？ 嗯，咁啊好咯，一个好嘅开始啊。 系啦，好啦，咁啊，转头快啲翻嚟啦，系快啲翻嚟啦，啊好啦，转头见， 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嘅时间，继续喺我哋晨光百科嗰度咁啊，揭一揭呢个百科全书。2022年，希望大家都有啲霸气，哇、啊，有霸气啊！你讲咩好呢？喂，不如讲下海中嘅王者鲨鱼。鲨鱼咧同其他鱼咧，其实都系有啲不一样嘅，系啲乜嘢呢？鲨鱼都系鱼，咁但系佢骨架咧。就骨架佢就唔系好似我哋平时嗰啲骨架咁样嘅，即系佢嗰个骨嘅架咧，其实系唔同嘅。佢咧系一啲软骨，非常之有韧性。嗱，大家都好惊鲨鱼啊，不过咧，其实咧，少数嘅鲨鱼先系真真正正危险。好多嘅鲨鱼咧，其实佢哋系善良嘅鱼嚟噶。啊，最得人惊嘅鲨鱼应该都系大白鲨噶啦。咁啊，细个睇。睇嗰啲电影啊，都已经惊，我啊惊到而家，所以我咧就即系欺山莫欺水。我一落到水咧，特别系大海嗰度，哎，好惊鲨鱼、哦。大白鲨有阵时个身体嘅长度可以达到8公尺噶，嗱，虎鲨啊、蓝鲨啊、锤头鲨咧，其实亦都咧系有机会会攻击嘅。啊，世界上有375种唔同嘅鲨鱼，大部分咧其实啊。都唔到1公尺长，好多咧都系细细地嘅鲨鱼嚟嘅。有啲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喺金鱼街嗰度咧，哇，有鲨鱼卖，俾人养喎，系啊，我都见过啊吓，咁啊睇下好啊，呢啲都唔系好啱我啊吓，况且养嘅时候咧亦都要好大嘅地方啊，慢慢讲落去咧，你就更加会明白噶啦。大家都话到鲨鱼好似唔瞓觉，点解咧？有啲鱼咧，你咪会见到佢喺个水底嗰度。个口擘下擘下咁样，咁啊唔眨眼嘅，咁啊鱼唔会眨眼噶嘛。咁但系你见到好多嘅鱼咧，佢可能真系会瞓觉噶、哦。但系咧，大部分嘅鲨鱼咧，其实佢哋系唔能够停止去到喺水入边嘅。如果唔系咧，佢哋就会好似石头一样咁样沉落个海底嗰度。喂，点解咁样嘅咧？鲨鱼咧，因为个肚入边系冇嗰个我哋成日讲嘅鱼标。咁所以咧，佢就唔可以好似平时嗰啲鱼咁样咧，靠呢个鱼标去到控制住自己喺水入边嘅一个高度。鲨鱼咧要不停咁样去到游泳，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就好似石头一样咁啊！我会跌落个海底嗰度啦，弊家伙啦，跌咗落去啦咁样。所以鲨鱼咧好特别噶，佢游水嘅时候咧，佢有机会系一路游紧水，一路喺度瞓紧觉。好啦，鲨鱼厉害嘅地方啊，就系鲨鱼海洋入面可以闻到好远地方传嚟嘅微弱嘅气味，对于血腥味咧就较为极度敏感。猎物一流血嘅，佢哋就会变得疯狂，好似只眼睛一变变咗红色咁样。啊，鲨鱼身上面嘅侧线啊，能够感觉得到咧微小嘅震动，亦都能够感觉得到咧几百公尺外啊有人喺度游水带出嚟嘅一啲嘅水波。 啦，咁但係有啲嘅魚咧都係唔怕呢個鯊魚嘅，甚至乎咧位鯊魚嗰個嘅頭殼頂嗰度咧就寄居，食下鯊魚咧就係食剩嘅食物嘅。即是叫做惺惺相惜又好，互惠互利都好啦。鲨鱼呢有阵时都会想人帮佢清洁一下嘅，咁手唔够长嘛，咁有其他鱼帮下手都系好嘅。好啦，鲨鱼有五六排嘅锯齿状嘅牙齿啊，能够轻易咧就咬断咧就系任何嘅东西。啊，鲨鱼一生啊要更换咧就系几万粒嘅呢一个嘅牙齿啊，所以甩咗之后咧又再生，甩完之后咧又再生。可以话咧，生牙嘅速度非常之快。我哋就话得乳齿同恒齿咧，佢哋唔系几万只。啊，鲨鱼嘅表皮咧就排列住无数细小 V 型嘅呢个皱褶，就好似咧一啲嘅皮入边嘅牙齿咁啊，好似啊吓。因此啊，啲人就话到啦，鲨鱼全身啊都会生满晒牙齿，唔系净系嘴入边噶，系因为个皮肤咧都极具攻击性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候我哋都系见到鲨鱼嘅时候咧，我咧就会选择避之则吉啦。啊，我咧就真系好惊鲨鱼嘅。咁啊，亦都即系叫做我唔犯佢，佢亦都唔好犯我。咁啊，鱼翅咧都唔食噶啦。咁啊，为环保，为咩都好啦。鲨鱼咧有非常之特别嘅地方，独特性喺度啊，我哋又见到同其他鱼类又唔同啦，而且佢攻击力又强啦，喺海入边又好似做王者一样。咁希望大家喺2022年嘅时候，咁啊亦都咧可以好似鲨鱼一样咁样，唔使停嘅，不断咧去到游，不断咧去到咧就系有好多力量，充满住饱满嘅精神，咁就最好啦。 从头再听我唱过的歌，撩动了我每个记忆失意过，记录段段痛过。然而过去唱的苦涩歌，能调节你失恋，减轻痛楚。爱痛歌中有我。从头听几遍风尘了的唱片，共见证低谷变迁。当初的高低困扰过，先懂得低谷能除去痛楚。不安的心境占领我，也会过，就让那岁月太重。接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回忆当中总有伤口痛过。光阴的穿梭会擦过，请好好珍惜无瑕这结果。很感激当初那个我的碰过，如像那恶劣一样。再为往事难过，要继续往前快乐如我，回忆编织今天的我。别害怕抹掉那伤害，暴雨冲 最初，而成长必须伤痛掠过，回归当初简单的我，陪着你的歌有我。 一首歌曲嚟自关心妍，那些伤我也有过。出面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4%，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中级度的水平来的。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2022年啊，咁啊第一个嘅工作天啊吓，咁啊大家好，咁啊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入边职场 KOL， 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亦都有邀请到咧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电话侧边嘅。早晨阿涛，新年快乐！ 早晨小白，新年快乐！ 系啊，咁啊喺2021年啊过去咗啦，不过咧虽然嚟到2022年啫，但系我哋回望翻过去咧。2021年你都精心揀選了就係幾個幾值得咧，就係睇下又可以回顧下之餘咧，諗下2022年又會唔會類似嘅事情發生嘅事件波啊？圖， 係啊，冇錯啊，咁我第一樣一定要講嘅就係同香港密切息息相關嘅咧，就係消費券啊！ 哦，梗 係 啦，呢個我哋有得攞錢喎， 係啦，咁所以咧都吹到好痕嘅，咁啊的確啊，咁又。的確是助長過個消費的，所以呢這個我覺得都搞得挺好的。 要拿錢的人呢都應該提著自己拿了的了，應該就要花完的了，錢呢就用來花，為什麼啊？促進經濟嘛，不是收在袋做什麼，那些錢是給你用的，不是給你儲的嘛。 沒錯啦，所以呢現在呢如無意外啊，應該是剩下八達通的，如果呢你是已經用了八達通裡面那4000元的消費券呢，你記得要嘟埋嗰1000元喎。 知道，咁啊嘟埋之後就可以點用都好啦嚇。我自己就會選擇咧喺超級市場使埋佢，因為屋企開支都好大啊，即係我好少會話會特登買嘢獎勵自己先。唔好啦，咁屋企開支都大啊，係咪？咁啊用下啲買下罐頭又好啊，買下麵啊，買下糧油啊呢啲啦嚇。 係，我哋都係，都好少買嘢俾自己喎。 咁係咯， 交學費添啊！ 咁犀利啊，可以交学费啊，你哇好嘢喎！ 系啊，有啲兴趣班咧，而家咧都可以用一啲电子支付嘅方式啊，咁所以咧都真系帮到我哋啦，叫做 系啦，我哋一般小市民嘅心声啊，梗系几时都继续有消费券啦，系咪？ 冇错，真系啊，真系啊。 嗱，今日 I T 事件啊，第一个咧就系消费券啦，其他仲有冇啊？ 有啊，嗱，跟住咧就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下啦，元宇宙啦呢一个 concept 啦，咁又的确系都喺度运行紧啦，咁又。當然啦，到時發展究竟是如何呢，看看今年的趨勢是怎樣啦。 咁元宇宙的發展呢對我們來講都是挺特別的，因為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啦，將來呢就有機會是在這個虛擬的世界都會呢就認識到一些虛擬的新朋友。咁啊，到底點樣現實世界同虛擬世界點樣交流咧？咁樣咁啊，唔知嘅，你有冇啲睇法咧？ 我就會睇下真係將來個趨勢。嗱，咁當然啦嚇，因為之前都有講過啦，一開始嘅元宇宙咧，而家係由 Facebook 佢開始創立咁。咁但係咧，有人就唔睇好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咧，都真係想睇下今年究竟嗰個發展嘅趨勢係點樣啦。因為而家已經吹到好痕，就係甚至有人喺入面去做一啲買賣嘅行為。咁究竟真係買咗之後，係咪真係用得到呢？好啦，到用到之後啦，究竟多唔多人入去參與呢一樣嘢咧？其實真係唔知呀。 我都記得咧，阿圖你講過咧，話喺元宇宙入面有啲土地嘅買賣，其實嗰陣時我一聽到嘅時候，敲曬頭，呢個元宇宙都已經係虛擬噶啦。哇！你仲喺虛擬嗰度買賣土地，仲要有人買嗰下。先好嘢喎， 唔平噶， 仲要系啦，仲要唔平喎。咁我真系拗晒头，其实我对呢个元宇宙嘅 concept 咧，可能我真系好肤浅啊。我真系会觉得咁个世界咁大啦，咁啊土地嘅价值仲何来咧？咁我又真系唔系好明嘅呢个。 嗯，冇错啊，所以咧真系期待我哋今年嘅更加多嘅资讯咧，去了解一下元宇宙究竟系入边仲有啲乜嘢，咁啊令到啲人真系会吸引到入到去啊，定系其实哦真系又好似昙花一现咁样咧？呢啲真系有待观察啦。 嗯，咁大家可以留意埋我哋啊，咁啊阿图都会同我哋继续睇住一啲元宇宙嘅消息嘅，咁啊都系几有趣嘅。咁啊，2021年仲有啲咩回顾咧？ 哦，咁啊，另一樣嘢啦，就係、是、啊，美國總統啦，佢Donald Trump 個啊 Twitter 嘅 account 佢俾人哋 block 咗啦，呢一樣我都覺得幾特別啊，因為一個幾咁知名嘅人都可以俾人哋封鎖咗啊，咁啊真係都唔知點樣去解釋究竟啊呢一樣係一個咩嘅現象？ 咁啊，可能大家覺得呢一位前總統咧，前美國總統啊，言論啊太過出位啦，咁啊亦都可能具一啲。攻擊性啊、傷害性啊，咁呢啲我哋唔知嘅，我哋唔討論嘅。不過咧，有陣時真係覺得係，佢真係一位咁知名嘅人士，咁啊，無論係一啲叫做通訊軟件啊、網上平台啊，梗係希望呢啲叫做知名人士繼續用佢哋嘅服務，咁啊，令到多啲人咧使用，多啲人去瀏覽嘅時候，咁啊，廣告又有收益啦。但係連佢哋都話：，算啦，啊，國家叫封埋佢啦，啊，封咗佢啦，咁樣，咁呢個都幾特別嘅一件事喎。 嗯，係啦，冇錯啊。所以其實主要就係想講出就係、是、哦一啲知名嘅人士啦，佢其實都會即係其實人人平等啊，你嘅言論咧同你嘅舉止係一樣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啦，有時候都係發放一啲正面嘅信息多於咧，咁會比較好咯。尤其是公眾人物。 咁啊，梗係啦，就算唔係公眾人物，自己都唔好成日喺網上面放負啦。2021年咧，大家喺呢個疫情上面放負咧，我都算啦。在其他事情上面放負呢、我覺得有陣時真係太多啦。咁況且疫情呢，我哋真係唔係放負就解決到嘅。我哋應該更加用一個正向嘅態度去到解決，係咪？即係勤洗手啊，戴好口罩，啲基本嘢咪做足佢先囉，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希望我哋希望新嘅一年啦，可以帶放一啲正能量嘅信息俾大家啦。 要啊，喂，咁仲有一個，知道你準備咗係咩嚟嘅呢？回顧嘅話， 係啦，就係同環保有關嘅啦。就係、是、咧，因為依家你都知道，地球真係個污染情況越嚟越嚴重啊。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世界各地咧，佢哋都提倡一啲綠色嘅建設啦，包括係主要係由一啲發展呢個綠色嘅能量產業咧，其實咧一直都喺度增長緊嘅，而且咧甚至咧遠遠超過咧。一啲叫做煤油發電啊嗰類嘅發展喎、咁所以咧，希望咧我哋嚟緊咧都繼續可以做得更加好咧，讓到個地球咧可以緩和翻啦。咁希望咧令到個環境好啲咧，對大家都身體好啲。 係啦，環保能源咧係一個好大議題嚟嘅。咁啊，淨係講話香港啦。咁我哋其實太陽能攞電啦，亦都越嚟越多咧。去到使用嘅，例如有電力公司咧，就同一啲例如鄉郊嘅地方合作啦，咁啊佢哋就會借出佢哋嘅屋頂嘅位置，然後咧就裝一啲太陽能板，咁啊有一個咧就叫做回購嘅服務嘅，咁啊大家市民又可以自己考慮裝唔裝啦，咁啊有一個選擇俾大家嘅，咁你話水力嘅，咁其實好多地方咧。都係譬如內地方面，佢哋水力發電都係佔咗個幾厲害嘅數字啊嚇。咁啊，仲有就係一啲譬如乾淨嘅能源嘅風啊，或者其他啦，咁啊都希望咧繼續可以發展得到嘅。咁咪其實燒煤啊，或者係核電呢啲咧，即係我哋都擔心嘅能源嘅來源嘅話啦。其實如果會影響到地球嘅，好多人都會有好擔心嘅情況。核咧雖然咧就話可以提供好多，咁但係。即係大家見到福島事件啦，係啦，咁啊始終都係有啲隱憂喺度嘅，咁啊期待住喺2022年嘅時候，又可以有更加多嘅新聞發布，就係關於一啲綠色嘅能源，咁啊令到我哋用電腦啊、上網啊，甚至乎咧就係日常生活嘅時候咧，都可以安心啲啊，唔使咁多內疚嘅感覺啊，我哋已經破壞咗地球，好犀利啦！ 系啊，真系啊，真系冇错。 系啊，咁啊， 咁我哋之前都有提过，譬如用纸发电啦，呢一啲咁， 系啊，系啊，系啊， 希望可以系啦、啊，希望可以做多啲更加多嘅创新啦，希望咧将来令到个地球都好啲啊。 系啊，或者有啲得意啲嘅，例如我哋一路行路，咁啊一路用嗰个震动去到发电，咁啊，有之前都有提过就系帮手机插电嘅，系啦、啊，一路行路都帮手机插电。我觉得呢啲发明咧，虽然少少地嘅能源啊，嗰啲发电量都好低嘅。但你都係好貼心，以及咧就加強咗我哋對環境嗰個保護意識咧，都係好重要嘅。 冇錯啦， 係啦，咁啊，2022啊，繼續咧就拜託住阿圖啦，睇下望住有啲乜嘢好嘅 IT 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啦噃。 好，冇問題， 唔該曬阿圖，拜拜， 拜拜。

钱学森决定同妻儿回国建设新中国，但是由于他掌握美国军方很多机密，回国要求遭美方拒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反共排外情绪高涨，当时钱学森更被怀疑同中国共产党有接触，被调查监视。 后来经中美两国交涉，中国提前释放十一名被俘美军，以换取钱学森回国。最终钱学森在1955年获准返回中国。 就在启程回国之前，钱学森收到一封外交部以钱学森爸爸名义发出的电报，叮嘱他反国沿途绝对不可以上岸，所以钱学森坐的船经过日本马尼拉时都不敢离开。 经过20多日航程，钱学森一家抵达香港，再坐火车经罗湖口岸回到内地，长达5年的归国旅途终于画上句号。 声音演绎黄天怡，诗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精神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林明医生， 举个例子，一啲国家咧，譬如英国先算啦，咁佢会将咧呢个重症精神病咧列为一个优先嘅组群嚟接受呢个嘅疫苗噶。原来咧佢背后咧就好多精神病人，佢哋长期咧都会受一啲压力嘅，嗱佢好多嘢谂啦，好多忧虑啦，咁变咗咧令到呢个身体状态会差啲。譬如话一个抑郁症嘅人，佢根本如果比较个情绪比较低落嘅时候，你谂下乜都唔想做噶嘛，就算好喜欢嘅兴趣佢都会停喺度唔做噶，咁变咗呢啲情况之下咧，如果冇周边一啲人去协助佢咧，咁佢就变咗会少啲机会佢会去主动去打针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绝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点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欢迎各位听众啊吓！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除咗有白元豪之外，交通组嘅 Toby 都喺度。新年快乐 ，Toby！ 新年快乐，小白，早晨添啦， 早晨啊！有冇啲祝福嘅说话，祝福下我啲听众啊？ 好啊，都祝福下各位听众啦，新年快乐啦！咁同埋都身体健康，咁啊，希望咧大家喺一个唔会有第五波嘅疫情啦，希望咁啊，同埋大家都事事顺利啦，今年新嘅一年，咁啊，大家做咩都信心咁啊，如意咁样咯，好冇？ 冇啦。你交通组嘅祝人哋乜嘢啦？路路畅通啦，哎呀，等紧你呢句啊嘛。 O K， 好啦，咁啊讲漏咗， 唔紧要啦。我要求多啫。 农历新年再祝福啦。 好啊， 咁啊系啦，咁啊先讲下咧今日交通啦。第一日嘅翻学日啦，我觉得今日应该系，咁咧就即刻多翻少少车龙出嚟嘅。 系、 就 是，要 mon 住今日。 系啊，要 mon 住啊。隧道方面先讲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就是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在封路方面，荔枝角道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的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天水围的天影路都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仍然是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这个就比较封了比较 耐少少噶啦，咁样咯。咁同埋有个路面咧，都补充翻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咧，即系过咗大榄嗰段咧，开始系挤塞嘅。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一轮嘅假期完结咗之后啦，咁今个月一月份好似系冇特别嘅假期嘅。 系啦， 但系二月啊，即刻嚟就龙大年初一啦。 系啊。 咁咧，咁啊过咗假期之后，今日一开个地图出嚟睇嘅时候咧，哇喺！嗰啲紅色都出曬嚟喎， 係啊，即刻多翻啲人出嚟啊！即係啲學生翻學啦， 係咯， 咁啊，同埋都好似呢排都係考試季節開始啦，咁所以咧， 將軍澳嗰邊都又係嚟咯， 係啊，又嚟啦，好似有一段時間稍微停過下，咁咧今日開始又嚟過啦，新嘅開始啦， 係咯，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預翻時間出門啊！大家慣咗咧之前嗰種生活咧，突然間要即係 turn 翻翻嚟咧，都要少少時間適應嘅，咁樣咯。咁啊，同埋小白 今日塞到安寧花園添，將軍澳 係啊，即係嗰個位都係日日都好塞啊！即 係 之後都會繼續講啦。 好， 係啦，咁樣好啦。嗱，小白今日咧講一樣嘢，就係咩咧？新嘅一年啦，除咗頭先路面開始塞車之外咧，有一樣嘢都。有啲調整啊，就係、是、巴士嘅車費啦。 哦呀，係啊，係啊， 係 啊， 啊，已經係開始 唔想接受都係現實啊。 係啊，都要接受啊。咁就係琴日開始咧就正式加價噶啦。咁、咧就係因為新巴同城巴加價啦，咁所以九巴一啲聯營嘅過海線咧、都會跟隨咁樣加價。咁今次加價咧就係3.2%嘅，就會涉及咧91條路線。咁當中咧就係、大部分都會加0.01至到0.08啦。咁、最貴咧就會係101R 啦，同埋102R 会加价0.08嘅，就变咗而家个车费系16.3咁样咯。 等我避开呢两架车先。 啊，系啊，你过海嘅话，但系就即系如果你系日日搭开，都可能系都冇办法啦。咁样系咯，咁啊，另外都好多路线都会加3-4号。 仲要个 R 线系特别线添， 系、 即系一定系有啲人觉得呢条线特别方便咁样。 系啊，同埋可能系净系翻工啊嗰啲先有啊咁样咧。咁啊，都系，所以对于啲打工仔嚟讲咧，可能都要焗住搭啦咁样。咁、不过咁讲，嗰、个即系虽然车费贵咗啫，好彩咧就是系月票嘅价格就冇变嘅、即系九巴啦吓，咁、就维持翻啊，都系780蚊。咁咧就系都，所以咧，巴士公司咧都建议大家可以继续善用翻呢啲嘅月票，咁、咧就系悭翻啲钱咯，咁样，咁啊系啦，所以咧就系琴日开始已经加价啦。咁至于港铁方面咧，嗰、个全月通嘅加强版同埋港铁都会票、就冇咗50蚊折扣啦、之前嗰几个月咧，其实买都会票系真系抵嘅，佢、每个月都会减翻50蚊俾你，咁、其实系抵。咁但系而家咧就开始冇咗啦呢个优惠，咁样咁不过至于嗰个特别车费回赠啦，就有3.8%嘅， 系 嗰个回赠咧就会去到今年6月底，咁啊呢一个优惠咧就都暂时仲有啦，唔知佢会唔会延长啦，咁样咯， 平咗佢最好啦，唉成日都系咁讲噶啦，俾多啲优惠嘅话，不如平咗佢算啦，啲市民心声嚟嘅，讲一句啦， 唉最紧要其实唔加价咪最实际咯，系咪？ 系啊，冇错啦， 咁但系冇啦吓，即系成本上涨啊嘛，呢啲原因通常都系 推而求其次，希望佢多啲优惠啦， 系啦，希望啦，咁啊系咯，大家搭车嘅时候都要留意翻， 留意住啊吓，留意住嗰个价幅，虽然都系唔使好似以前嘅年代就攞啲银仔出嚟咁样，咁都系嘟嘅啫，系咪？咁但系都要个心都戚然噶啦，就住啊吓， 嘟两嘟咁快冇就好似。 系啦， 系啦，就系咁啦。 明嘅，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啊，敖先，喂，阿敖，做咩笑到咁样？ 好笑啊！我听到你同 Toby 讲，笑啊， 系啊， 系啊，真系啊，我都觉得，即系所以，如果用嗰啲自动增值嗰啲咧，真系虽然个钱就好似冇。玩啫，但你要了解一樣嘢啊！你其實係用咗好多錢嘅喺呢個支付工具嗰度，其實都係將你嘅財富付諸流水，所以即係有陣時反而咧，100-200蚊咁樣喺便利店啊咁樣入錢咧，個感覺仲會。即系冇咁 实在啲啊！即系好似我细个咧，我搭地铁，以前细个叫地铁嘛，地铁翻学嘅时候咧，系真系喺屋企个篮嗰度攞啲银仔嘅，咁你就好清楚自己，即系对钱个 concept 系好大咯。 系啊系啊，讲得冇错，我系认同小白嘅。咁不过言归正传，讲翻天气先啦。咁啊咧，都会依然系天晴嘅。咁啊，蓝天白云啦，能见度唔算太高啊吓。咁啊，有一层嘅薄雾烟霞咁样啦。望香港岛嗰边咧，最高嗰啲建筑物麻麻地睇到嘅啫，睇到70%到啦。咁、所以即系今日都天气嘅状况就系咁啦。不过估计交通嘅情况比较立乱少少，因为好似头先Toby 啊同埋。小白都有講啊，話今日即係都叫開翻學啦，咁所以就比較即係多車啲，咁啊亦都即係進入翻正常日常生活嘅 節奏嗰度啦。咁再加上一樣嘢就係、是，雖然新年快樂啫，咁但係我哋look back 翻啊，即係回看翻，其實喂近排啲駕駛者咧醒目啲啊，冇亂咁揸車啊，係咪先？即係呢個就唔再詳細講。所以你依家揸緊車嗰啲司機大佬又好，細佬又好，咁樣細妹又好，咁樣咁總之你揸緊車咧就。醒神啲，心醒啲啊吓！新嘅一年，新年快乐啦！总之 ，OK， 咁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啦， 唔该晒，唔该晒啊！哦，咁快啲翻入嚟啦，出边就唔系话冻嘅，不过都凉凉地啊，17度嘅气温。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就咁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咁啊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系较多，今日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啊，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头先都话到云量会增多啦。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咁啊去到星期三、星期四，啊星期三开始咯，咁啊已经咧就见到有啲骤雨啦。咁啊骤雨就暂时嚟讲啦，会去到星期六左右嘅。咁啊都系比较上可能阴阴地嘅天，即系多云啦，遮住咗个太阳，咁太阳白白出唔到嚟咧，就有呢啲类型嘅感觉啦吓。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今朝早咧 ，Kitty 继续请嚟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哎呀，你讲古仔好好听啊！上两个礼拜咧就讲咗呢个《帝女花》啦，亦都讲咗呢个《紫钗记》啦。咁等我呢个门外汉咧都知道呢啲粤剧嘅名剧目到底里面个故事系讲啲咩嘅。咁仲有一啲咧都系非常之经典嘅，譬如就系、是《牡丹亭惊梦》啦，系咪《再世红梅记》呢啲咧都系成日都听到个名嘅。咁但系我又真系唔知佢讲乜嘅。 其实头先讲《帝女花》《紫钗记》《再世红梅记》《牡丹亭惊梦》呢一啲咧，其实都系出自同一个剧作家嘅， 系 就系、是、当时即系先凤鸣剧团就即系任剑辉、白雪仙啦，即系任剑辉系文武生啦，白雪仙就系正印花旦啦。咁另外咧，佢哋有个铁三角嘅，另外嗰个咧就系、是、嗰个剧作家啦，就 系、 是、唐迪生啦。所以嗰阵时咧就成日都会讲嘅，任伯堂、任伯堂就系佢哋个姓，就是、三个人。就是呢啲任伯堂、任伯堂，就是他哋三个，即系好teamwork 啊，一起嚟到去处理他哋的剧目咁样嘅。 系 咁而头先讲到啦，《牡丹亭》惊梦同《脱证救陪》咧，喺头先我哋讲嘅嗰几个作品入面咧，相对地咧就有少少神幻啲啦， 吓、 即系《帝女花》就有啲历史意味啦，吓、即系都系爱情故事啦，《紫钗记》即系我哋上次都讲过啦，就系、是、一啲情情塔塔啦，即系小三争宠咁样嘅故事啦，咁样吓。咁、但系咧，你话《牡丹亭惊梦》同《再世红梅记》咧就好唔同啦。 哦， 《牡丹亭惊梦》咧其实系讲紧类似柯南咁样。 哦，系啊，我仲以为系讲鬼嘅添。 牡丹亭惊梦都可以话系鬼嘅， 惊梦我成日以为系讲啲发恶梦啊， 你可以话系鬼嘅，即系或者灵魂出窍啦，即系类似呢一啲咁样啦吓。咁佢哋最初头讲嘅柯南即系发梦呢单嘢咧，就系讲紧一开波嘅时候，阿杜丽娘喺个花园嗰度发梦，见到柳梦梅呢个形象嘅人。 系， 即系个样啦。 柳梦梅系男， 男人系一个男主角。 系 啦。咁 唔好意思啊，佢名字比较中性啲。 柳梦梅好靓噶嘛， 阿梅阿梅啊嘛， 近期兴啊，唔好意思。系啦，唔系妹哥嚟嘅呢个， 妹哥，妹哥。 阿杜丽娘同埋阿柳梦梅，系啦，咁佢就即系就喺个梦入面就中意咗呢个男仔。 系 啦，咁所以咧就后屘咧反而就系中太中意啊，就不过而中嘅，死咗。系太中意，即系就好，即系仇女仔有时好多仇善感。 即系佢中意咗一个幻象咁啊，好似 你可以咁样讲啦。 因为佢只不过系佢梦里面嘅一个人。 系啦，所以佢就醒翻之后咧，佢就太喜欢。 我唔想喺呢个现实嘅世界。 死咗啦！即系总之系不而终咯。 吓， 系啦。咁不而终之后咧，咁嗰件事咧就即系神山一万字啦。咁但系最后屘咧，最主要经典咧，大家最熟悉咧就是幽寇呢一场 系 有冇听过？ 有啊，系 咁呢一场其实讲紧咩咧？幽 后这个 terms 我成日都觉得他们命名呢，即是唐力生命名每一场戏呢，他真的命名得好好。 是。 即是其实是幽呢，即是很多时候是幽魂啊灵魂啊那些。 他撞鬼啊。 其实他你可以说他撞鬼啦、啊、其实都可以这样讲的，就是柳梦梅。 是。 即是就有一幅画啊，他在那个即是 喺个画里面走咗出嚟， 喺个画入面走咗出嚟。咁因为咧，嗰个柳梦梅见到幅画就觉得哇，呢、這个人好靓啊，咁样啊，即系终于俾柳梦梅，终于俾阿杜丽娘喺呢啲咁嘅情景之下咧，就出现咗喺柳梦梅眼前啦。 哦， 咁之后，但系咧，柳梦梅咧又会觉得，咦，点解好似突然间有个靓女出嚟嘅咁样？咁。即系就成日谂问佢你系咪行错路啊？即系你系咪要借茶借水啊？就盏灯俾你啊？翻屋企啊？嗰啲咩啦？咁之后后屘咧就系、是、原来咧阿杜丽娘就话俾佢听系唔系啊？我系喺即系幅画出嚟嘅，你叫我出嚟啊？成日嗰啲咁，但系初头咧阿柳梦梅咧都有啲惊嘅，咁但系后屘咧又唔惊啦， 因为咁靓咁， 系冇错啦。所以咧识字当头咧，两个最尾都系有啲肌肤之亲嘅。 哦，系啊， 系啦。 哦 咁所以咧，我 即係人鬼情未了嚟噶咯， 有啲噶，我拍咗一個 YouTube 係特別係講呢一節嘅，係、 哦、 因為咧都幾好笑嘅，因為嗰件事咧，你問我即係喺文學上面咧，有時有啲鹹嘅意味嘅東西咧，其實你睇完咧都唔好知嘅，除非你真係文學識多啲咯， 係 當然你睇住個戲你會知啦，即係咁，但係如果當你想睇字面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喺好多對白入面就已經講咗 哦，係啊，即係好耐之前咧讀書咧，有修過一科叫做文學的情慾世界啊，咁、可能嗰啲就會有講，即係譬如可能《紅樓夢》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名著咧，即係我哋而家睇緊係唔知佢講乜啦，咁、但係佢可能用一啲好優雅嘅 借代咗，係 啦，借代咗某一啲嘅畫面啊，或者一啲器官啊咁樣嘅，咁嗰一啲又幾得意嘅， 即係最打一個例子啦，即係而家佢入面有一句好經典嘅嘢就係、是。冰肌冻着了，狼又怕嘛？ 啊，你都唔怕，又怕又怕， 系啦。咁其实冰肌咪就已经讲咗咯， 系 即系其实佢自己讲咗噶，佢自己讲咗冰冻，咁你灵魂，你灵魂先至会冻嘅啫，你人系暖噶嘛。即 系 呢啲就系如果大家喺文学上如果多一啲就话，原来讲咗嘅，其实佢自己都讲咗嘅咁。咁但都就係咁就抵啦、 啊。其實幾得意，我覺得呢、這個比起之前你講嗰兩個就即係嗰兩個名著咧、又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嚟嘅。 係啊，係 啦、 啊， 即係呢個咧有啲得意啲，或者有啲奇幻啲嘅感覺嘅。 冇錯， 係、啊。 咁你另外奇幻就係頭先講咗啦，最後再世紅梅記啦，喺我眼中都算係奇幻嘢嚟嘅。因為真係呢、這個就真係鬼啦。 係。 即係呢個咧就係、是、特別有一場咧叫做脫證救陪。 哦， 個裴咧就係講緊個男主角個姓，即係裴宇，係啦。咁呢個戲嗰、那個男女主角就裴宇同埋李慧良啦。咁李慧良咧就假設到一個類似《紫钗記》入面盧太尉嗰啲咁嘅角色啦，即係你為咗位高權重嘅人啦。OK， 咁佢咧就係佢嘅妾嚟嘅，咁但係就好靚嘅。 哦， 咁咧就係、是、有裴宇咧有一次咧就提過呢個好靚啦。咁所以後屘咧就呢個假設到咧就已經殺咗呢個李慧良。殺咗佢啦已經。咁所以佢其實基本上都唔係自己錯，靚都有錯啦，即係呢啲 美麗有罪嘛， 冇錯，即係就係美麗有罪啦。咁樣美麗有罪之後咧，咁就係有一次去到即係有人要殺呢個裴宇嘅時候咧，就去到即係嗰個擺李慧良個子官嘅嗰個位置附近嘅情況，即係有人要殺裴宇啦。咁之後咧，李慧良咧就係、是。脫證救陪就是離開了個棺木來去救他、 哦、 這樣的一場戲來的，所以但是當然那個殺手就咦 做什麼 有人阻止我的，但是他見不到啦但是當然你會見到演員啦，在個舞台上面你的演員啦，但是那個感覺就是就會呈現到給你看那個功架，就是咦他對著一個真人做戲，即是一個真的演員做戲，但是他的演技上面又要是咦為什麼好像有些即有啲嘢喺度撩住我把刀咁樣嘅，硬係斬佢唔到嘅，即類似咁樣啦。咁特別呢個咧有一個日事咧係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就因為原先咧就講話佢哋係唐迪生寫嘅啦呢個戲。咁當年咧唐迪生咧離世嘅情況之下咧，就係睇緊呢個在世紅梅記嘅首演脫證救陪呢一場。 哦，系啦，咁所以有啲人又喺呢件事上面又加添咗一啲即系灵幻嘅意味咁样啦，咁样。 不过好厉害，即系点解唐迪生先生咁受大家尊敬同欢迎咧？咁、就系因为佢写嘅作品咧，真系流传万世，即系到而家大家都，就算你唔系好识粤剧嘅，都即系知噏得出嗰啲 名， 系啦，嗰啲剧目全部即系譬如我哋呢几集讲嘅。即四大名劇咧，都是出自唐迪生先生的手筆嘅， 系、啊、有會見到很多層次咯，即係落地的又有，離地的都有， 係啊，係 啊, 啊, 啊, 啊，即係好多不同的範疇、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即係去揾嚟睇下啦、欣賞一下啦。咁今朝早唔該曬精偉，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點，無論你起咗身定係好夢正濃，我哋都會陪住你。2022年1月3号的早上，继续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出面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21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嘅。而家17度的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4%的早上嚟噶。今日是1月3日，星期一，农历12月初一，适宜入宅、安藏、开光。祭祀、拆卸、动土、入殓、破土、安葬、立蓄。 一年新开始都算 OK 啦。 新年要有新希望。今日忌嫁娶、开市、作灶、置产、作粮、伐木， 都有好多嘢唔啱做、啊。 一年新开唔使太多担忧嘅。今日都是量度体重日， 我会留意身体情况，保持均衡饮食，多啲做运动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受冬季风暴影响，加上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迅速传播，导致机组人员以及航管局人手短缺，令美国的航班延误情况持续到星期日。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截至当地星期日中午，超过2200班进出美国以及在美国境内的航机取消，另外有3600几次延误报告。对上一日就有超过2700班美国航机取消，7300班机延误。自上个月平安夜以来，已经有至少13000班航机被迫在繁忙的旅游高峰期内取消。報道指，大批旅客正嘗試在假期後返回家園。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 Tesla 在第四季度全球交付創公司紀錄的308,600部汽車，成績好過預期，預料帶動 Tesla 全年總銷量超過936,000部車，比2020年不到500,000部的銷量增長大約87%。Tesla 沒有地區銷售分項資料，但分析指美國和中國是公司最大市場，大部分銷售來自旗下的 Model 3和 Model Y， 在上海的廠房有份生產這兩個型號。 Tesla 今年會擴大產能，在德州以及德國柏林的兩間新工廠將會投入生產。 Tesla 的銷量連續第七個季度增長，反映電動車需求上升，但其他大多數汽車生產商產量受到全球半導體晶片短缺影響，銷售受到限制。內地民眾今日起可以預購今年春運火車票，當局預計由今個月17日至到下個月25日，共40日的春運，全國鐵路發送旅客2億8000萬人次，按年增長28.5%，為適應疫情防控條件下的旅客出行規律。铁路部门出台一系列措施，包括票务网站售票服务时间延长，提供24小时网上退票服务，将候补购票最迟截止时间由开车前6小时调整为2小时等。

早晨啊， 时间来到早上的7:38，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4%。早晨啊，钟哥， 喂，话晒啊 ，Kitty 啊， 咩啊？ 今日都系呢个新征头啊，2022年第一次同大家听众见面啊，讲声新年快乐先啦， 要拜个早年咁， 即系拜个早年啊，大家 系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最紧要就身体健康。 系啊， 呢几日见到啲人出去做嘢啊，咁样个个都非常之好口啊！大家都希望新嘅一年到即系心想事成啊！大家都互相祝福咁样啦。 首先咧，即系希望疫情快啲过啦。 系， 但系亦都唔好妄想疫情可以即刻过。 系， 不过我哋都可以好似已经习惯咗啊。 继续谨守岗位咯， 系 啊，一路做得好嘅，咁啊，继续keep 住做咯， 放心放心， 系 即系永远都要抱有一个希望嘅， 系冇错。今朝早咧，我想同阿钟哥咧讲啲比较敏感少少嘅话题。 咩事？ 尤其是系男人啊，讲咩咧？唔使咁惊，咁望住我，讲头发、 哦， 你大把啦， 我自己唔敢讲啊， 唔好讲过头说话。唔系，但系咧，我真系我发现咧，尤其是以前唔觉嘅，即系以前年轻啲嘅时候，身边嘅男士们咧，都好少即系触及呢个话题嘅。咁但系而家人慢慢年纪大啲嘅时候，身边啲朋友亦都即系年纪会年长啲啦，或者佢哋都即系成长咗啦。咁啊间唔时咧，譬如喺食饭啊，即系大家倾开偈嘅时候咧，女人就讲护肤啦，即系讲下做咩肌啊，做 facial 啊，跟住嗰班隔篱嗰班男士咧或者先生咧就会讲下啲头发嘅嘢啦。即系佢哋都不讳言嘅，即系以前可能觉得系禁忌，即系觉得慢慢冇咗啲头发咧，就唔会讲，亦都尝试去遮掩咁样啦。 即系唔使讲咁多，讲数据， 讲咩数据？ 譬如你自己经常做财经嘅环节，你都知啦。嗰、那个整即系关于植发啊假植发嗰、那个。已經變成上市公司啊！你就知道咧，嗰個需求幾咁大，即係話好多人會繼續講緊呢一個問題咯。 係， 而且以前咧，點解以前冇呢啲上市公司啊？因為以前嘅人覺得冇咗頭髮，唉，算啦， 係 費事花錢去整啊嘛。 嗯 而家覺得我情願俾多啲錢去整翻好自己嘅儀容啊，所以呢個先變咗一個市場，變成一個生意咯。 或者其實以前佢哋都想整，不過未必有啲咁好嘅技術。咁所以以前咧，好多時譬如你睇嗰啲電影咧，即搞笑嗰啲咧，咪有個假髮，跟住一陣風吹過，或者 係 啊甩咗咁樣又黐翻咁樣，即都好多呢啲噶嘛。以前我哋即細個都會睇，咦嗰、那個叔叔唔知係咪戴假髮嘅咧咁樣，即可能佢哋都有呢個需要嘅。咁只不過即而家就再即科技好啲啦，就整得再真啲，或者就唔知点样喺个头皮嗰度种啲头发出嚟啦， 黐落去又好，植落去都好啦。 咁嗰啲系贵啲啦，另外一个 market 啦。 即系题外话，即系你会接受啲男士戴假发，还是系接受九一分界？ 即系冇植发，一系戴假发，一系九一分界。个假发可唔可以真啲啊？如果你俾我拣咧。我会觉得不如剃光晒佢啦。但系咧，有啲人就话你自己啊，唔系即系身处其境，你梗系咁讲啦。即系我就会话，哎呀，咁剩翻少少，不如剃光佢咪仲型，即系一个造型啦。我觉得。咁但系嗰啲人就会同我讲，你唔明噶啦，做咗少少都好过冇啊。 系噶，系噶。嗱，又继续讲啊。譬如话你而家就 唔知你冇头发系点嘅样嘅。我而家谂紧你咁多头发。 我以前拍过剃光头嘅戏噶嘛，试过噶嘛。咁嗱，即系题外话，咁你而家系名花有主啊。譬如话之前如果啊，你谂下，如果你第一次约会嘅时候，同一个男士去街，个男士戴咗一个好真嘅假发，你唔知啦，即系真到 即 系 相恋咗之后先发现，咦，呢个头发系假嘅喎，咁样。 见佢洗一洗头之后唔好啦，点解假系唔洗头嘅咧？喺你面前，最后发现咗，你会唔会觉得被骗呢？ 我觉得会喎，系嘛？即系等于你识个女仔，佢化妆、化到乔装咁样，到佢落妆嘅时候，咦？佢个鼻剃出嚟喎。 不过呢个又唔同啊。譬如如果你女性因为化妆唔同咧，男士一眼睇得出。即系你第一眼见嘅时候，哇！你化咁浓妆嘅， 有所不知 啦。 而家嗰啲化妆技巧，个鼻都可以系啲啫喱嚟噶。 哦，即系直头黐 上去噶。 咁啊，特技化妆啦。 系啊，特技化妆，系特技化妆，差唔多，系啦。我觉得都要需要时间接受。 即系个心已经有条刺啊。 系咯，即系或者同你想象嘅有都几大出入啦。 咁呢段恋情可能会告吹。即系可能有机会。 系啦，但系捱得过就系真爱啦，正所谓系咪先？但系以前咧，原来正所谓咧有头发边个想食咖喱啦？喺呢个古希腊咧，即系咁远古时代咧，佢啲男性嘅长头发，即系你睇翻啊，原来好多嗰啲希腊神话啊，或者一啲古旧嘅故事啊咁样啦，啲形象咧或者啲雕塑咧，好多男士咧，即系尤其是有型嗰啲啊，或者系一啲神啊咁样咧。都是一些长的头发的。 是 的。那些呢其实都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那阵时的光头呢就是一些奴隶的造型来的。即是去到好久以前呢就已经有这个的想法的了。 对，即譬如说睇返中国社会在古代你一系就冇头发一系就长头发你唔会有短头发这件事。你以前咪长头发，你一系就扎髻啊，或者即古装片即系扎条马尾，男士都系噶嘛，会长头发噶嘛，而家先至会系话剪短佢啦，或者即仍然有，不过咧就变成短发，系而家先有噶嘛，以前都冇呢件事噶。 我都系嗱，头先我讲过西方嗰边咧，咁佢话就算嗰啲士兵去打仗咧，咁你知道有头发就梗系会麻烦啲噶啦，亦都有可能因为打交咁样，即系好容易就俾人捉住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咧都唔会剃光个头嘅，即系佢哋都会可能整短少少，但系咧佢都会留翻个后面有个尾咁样咧，即系话俾你听，其实我系有头发嘅。只不过我即系而家呢一个咁样嘅造型，去到即系方便自己打仗啫，咁样都唔会太光晒嘅。咁所以咧，即系话睇翻以前咧，好多时候咧，头发都系即系对男士嚟讲咧系好紧要，尤其是咧可能会留翻一把长头发添。我记得之前咧睇过有个西史咧有一个皇族啊，即系嗰啲继承人咧，皇位继承人咧，佢就系天生咧好少头发嘅。咁亦都好早年咧就脱发啦，咁佢亦都因为咁样咧而被佢身边好多人咧就去鄙视佢啊，觉得佢好无能，即系将呢两样嘢咧系挂钩嘅，你嘅头发数量同埋你嘅能力系挂钩嘅。 即系喺呢个性嗰方面嘅能力系嘛？ 唔系啊，系做人嘅能力。 做人嘅能力， 即使佢即系上咗个皇位都好啦，大家都会觉得佢系无能嘅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请咗唔知十几廿个一啲真系去织假发嘅人咧。是帮他去织一些很靓的假发就带自己带住咯，即每一次，譬如可能他要开会啊，或者见人啊咁样，他都有好多个呢一啲专帮佢织假发嘅人去做翻佢嘅造型出嚟。 但系呢个冇头发嘅事实系人都知噶啦嘛，喺当时嚟讲，即就算佢戴咗个假发， 宁俾人 黐 莫俾人见就系呢啲嘛。系啊，所以其实原来我睇翻点解而家啲人都咁重视咧？其实以前一路都已经系咁样样噶啦。咁以前就好多人，即系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睇翻原来佢哋都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清洁佢嘅头发，点样去护理咧？好耐之前已经有佢哋一啲嘅特别嘅方法噶啦。譬如你话以前冇洗头水嘅，咁点做咧？咁佢哋都会有一啲譬如草药啊，或者一啲即系摘一啲嘅植物啊，去到攞佢哋一啲嘅。香味啊，浸喺水嗰度去冲洗佢嘅头发啦，咁样，即系佢哋亦都有好多呢啲嘅即系古智慧喺度嘅，咁所以希望新嘅一年大家都 有求必应。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高深的专家不想考第二， 谁敢讲我的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次，放低偏执得到友谊，脑袋空空自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就发现你不过终于得知一件事，学识讲我不知，我不知，谁敢讲我 听过有专利旅行艺嘅 IDK，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就系一月嘅 三 号啦，新嘅一年又开始啦。咁我自己咧 开始咗啦， 开始咗啦。咁啊，上年咧，其实一样嘢我自己又摆喺心入边咧，觉得唉，都成日觉得唔系咁开心系咩咧？就系、是、发嗰个交通意外数字咧都几多，即系有阵时候，譬如晨光交通天文台，听下 Didi 都讲啊，都同 Didi 一样，可能俾佢感染咗，即系会觉得交通数字又。嗰啲違規啊，各樣嘢多咗嘅時候咧，個人就覺得唔係好安樂。有陣時見到嗰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哇，都覺得幾震驚啊！咁其中一個咧，嗱唔係話針對邊個行業啊，不過有陣時見到有啲嘅叫司機咧，司機大哥咧，佢哋將嗰個 mon 成日都係講噶啦，將個 mon 放喺嗰個車頭嘅位置，放咗一紮噶嘛。好啦，咁有啲咧，甚至乎即系都唔系夸张，有好多传媒又影咗出嚟。我自己揸车嘅时候咧，或者有阵时坐车都会见到唔少嘅的士司机啦，或者系啦，其他嘅司机都系一样，唔系净系的士嘅。咁佢哋咧就会将佢哋个 mon 咧放即系十几个，我有上过其中一部，即系十几个。咁我就好八卦啦，去睇啦。咁睇咩咧？就系睇佢嗰啲 mon。咁佢嗰啲 mon 有啲乜嘢咧？咁样咁佢当然有啲系叫做电召的士嘅服务啦。咁嗰度咧就已经占咗几部啦，因为有唔同软件。咁佢咧就声称啦，就系话因为佢就要喺唔同 app 嗰度就第一时间想接单。即系见到人嚟 call 啦，跟住佢如果而家咧做紧呢个客，佢又见到差唔多位置嘅时候，佢就即刻揿掣，咁佢咪攞到张单咯？系咪？系嘅，咁啊系可能会快啲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同一時間佢又我自己會覺得啦，做唔到咁多生意嘅，因為人又得一個，車又得一部，係咪？如果你去開九龍嘅，咁你突然之間你話新界嗰度有單，跟住你要不斷喺度望，跟住你要去接咁樣，好啦，咁你仲有幾個咁樣嘅類似嘅 app 咧，都係愛嚟。提供呢啲嘅服務噶嘛？ 咧佢哋嘅角度去講咧，咁就會覺得係多啲渠道，佢可以納到啲客嘅話咧，咁佢就梗係想多啲啦，即係個個都想多啲生意嘅來源啦。 咁梗係啦， 貨如輪轉。 咁梗係啦，我有聽過啲呢、這個真係聽的士大哥講啊，佢哋話其實如果好勤力咁樣做咧。 其實個收入咧係唔錯嘅。咁、但係真係叫日踩夜踩，同埋不斷係咁撳電話， 辛苦錢啊！ 係嗰、個真係好辛苦嘅錢嚟嘅、好啦，咁而家即係我自己見到嘅時候咧，除咗係有嗰一啲嘅叫做 app 之外咧，即係攞生意嘅 app 之外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啲通訊軟件嚟嘅喎，例如啲通訊軟件就有佢哋自己有一啲，譬如自己嘅群組啦，就喺度講喂邊度有快上， 即係或者邊個站頭而家冇車有人， 係啦，即係好多術語噶嘛，咩機場好風景啊嗰啲咧，係啦，咁啊叫你去咁樣，咁啊話俾你聽，其實而家大致喺邊，佢即係大家不斷去互相去到聯絡住嘅、所以我哋有陣時咧坐車其實會見到個司機大哥咧好忙嘅，即係佢又喺度講緊嘢啦，試過有幾次即係佢冇得講嘢喎。跟住唔好意思，系咪同我讲嘢？佢话唔系， 倾紧偈。 系，佢有几个 app 咧，同唔同嘅群组又喺度倾嘅。佢冇闹我， 关你咩事啊？咁多事做咩？ 佢又知道我好人，知道我好心，睇下系咪想倾偈咁样。 你唔好搭嘴。 系啦，因为有阵时我个人都多口嘅、我坐车有阵时如果嗰、个司机大哥咧系得闲嘅，佢开始主动撩我倾偈，我会好似屋企人咁同佢倾偈。 但反而咧，因为我哋几个都系本身有揸车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都系即系一上车，即系你上咩车都好啦。总之你做乘客咧，你都会留意一下嗰位司机嗰个揸车手势同佢嘅态度啊，即系。有啲乘客咧，如果佢不嬲都冇揸开车咧，佢真系大安旨意就坐喺后座，就自己玩电话啊、听歌、瞓觉咁样。但系我自己即系我见到有啲即系本身揸开车嘅朋友咧，可能佢上车咧，佢冇咁安心嘅，即系佢都会望下司机，即系或者睇下路面情况，睇下司机手车系点啊。 可能系个司机想转线嘅时候，你会望佢有冇打灯，原来你会不期然去望佢后边睇下系咪真系冇车嘅。 系啦，或者你睇佢本身即系揸紧车嗰个状。状态系点啊？因为我都遇过好多几有趣嘅情况啦。首先咧，最近有一次咧，就系个司机揸得好慢。点解咧？因为全程佢都倾紧电话嘅，全程佢就唔系揿 mon， 佢就真系倾电话。但系佢倾电话嘅内容，因为佢讲嘢噶嘛，咁你坐喺车你会听到啦。咁佢亦都唔介意你听到啦。咁佢系讲一啲咧系好家常嘅嘢嘅。咁我亦都好 屋企人嚟噶，嗰个 唔系屋企人，你听得出对面嗰个咧都系一个司机嚟。咁你又觉得好得意啊？原来啲司机大哥可能揸车嘅时候，可能觉得好闷咧。佢系讲啲即系类似今晚去边度食饭啊？食咗啲咩啊？条路而家点啊？即系完全好似我哋中学嘅时候煲电话粥嗰啲，冇乜样， 唔肯收线， 系啦，冇乜养分嘅。咁但系我程车即系都三四个字车程咧，即系佢都系倾粥。 咁你有冇枯干咗咧？即系成程车都冇养分，你 枯 干咗啦。 枯干啊，系啊，但系钱啊都要照俾嘅，系啦。咁啊亦都比较慢啦，慢先去。到目的地啦，咁啊有试过一个咧，又好似小白咁讲，佢车咧又动咗好多部电话喺度嘅，咁但系佢咧就唔系接单，佢其中有两部喎，系钓紧鱼嘅，即系开咗钓鱼 app 出嚟，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呢个钓鱼 app 咧，曾经咧都风魔一时。 我有见过有啲朋友玩啊， 你有冇玩过噶？ 我有攞过部朋友部机嚟玩， 系咯。 其实我自己个人啊， 我就冇啦， 好无聊嗰个 game。 但你唔知道，但系总之可能即系职业司机哥哥，即系都需要搵翻啲娱乐 调剂啊。 系啦，咁 唔系钓鱼同钓客差唔多道理嘛？钓鱼钓客系咪钓泥掹？可能有呢啲一线嘅感觉咧，就差唔多。 有客喺度就系两个字咯，冇客喺度就系讲第一个字。 咁佢就长期咧，即系一停车嘅时候或者等灯位咧，佢又揿就揿啦，即系钓鱼啦。 系咪可以变钱噶？因为嗰啲嘢得唔得噶？ 应该系唔得嘅，纯粹娱乐嚟嘅啫，即系自己中意。 不过我绝对相信咧，大部分嘅职业车司机咧都系安全驾驶。 呢个我又好肯定， 都系 呢个真 系。系啊，但系即系每个人揸车都有佢自己嘅手势咯。咁我反而就觉得佢做乘客嘅都唔好咁即系大安旨意，即系上车。 好简单嘅啫，如果做乘客嗰日咧。你一上车，佢一开车你知道佢舒唔舒服噶啦，即系坐嘅，咁咪知道，喂，咁咪八升十二分精神。 有啲司机大哥好赶时间，我未闩门咧，未闩好道门啊，已经开咗车啦。 通常我都未上车。 通常我会补一句，通常我会补一句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今日唔系太赶嘅，可以慢慢嚟嘅。即系我今日唔赶，慢慢嚟。 系，同埋我哋呢啲叫做平时会驾驶嘅人咧，你有冇发觉？如果我哋坐车嘅时候啦，嗱，呢个就用翻私家车，用的士为例啦，我系唔会坐喺司机大哥侧边嘅，因为我系会特别咧，即系 sense 佢嗰个驾驶嘅态度。如果我坐后边咧，个感觉咧，即系似翻乘客，我就会觉得舒服啲。因为坐前边，佢有冇好轻力？ 你以为自己做咗驾驶师傅？ 苦 啊！即系佢系咪好轻得个 break 啊？或者佢呢段时间架车啱过咗，佢系咪有俾油啊？好、敏感啊！咁你变咗嗰程车其实坐得好唔舒服。因为我揾佢，其实揾个司机大哥，我都系想我坐喺后边，佢送我的目的地啫。我唔系想我自己揸噶嘛。但好容易就会太敏感嘅揸惯车 嘅。唔需要咁样嘅，轻松啲啦。 系啊，应该轻松啲嘅，系啦。咁特别咧就喺新嘅一年咧，即系提下咁多位嘅司机大哥。因为点解咧？咁道路安全咧就非常之紧要嘅。咁嚟紧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啊吓。咁啊睇下会唔会研究咧？唔同嘅車輛入面咧，佢哋擺嗰個手機嘅數目啊，即係如果係啦，有啲可能係傾緊啦，係咪擺多過兩部就叫做犯法咧？咁樣唔知嘅，咁我哋等佢哋自己傾完啦。研究緊嘅。咁其實咧，佢哋有好多嘅聲音咧，即係都有話到嘅。其實如果你係想有好多 app 嘅時候咧，因為而家有好多你擺部大啲嘅電話，其實佢已經可以分個畫面出嚟， 係咯。 咁你分畫面 咧，我擺部 iPad 喺度， 真係有人咁提議嘅喎， 十格咁樣， 真係有人咁提議啊！ 咪一個 我當你十格睇得辛苦啊，係咪？咁但係我當你分四格啫，咁你擺個大啲嘅 mon 喺度。其實而家好多嗰啲電池嗰啲車咧，電動車佢都係一個大 mon 嘅啫嘛， 係咯係咯， 係咪先？咁你咪當擺個咁嘅大 mon 喺度，你分四格，咁你邊個 app 彈出嚟嘅時候，你即刻可以睇得到。咁你又唔需要咧，就太過去到兼顧住前面嗰十幾個 mon， 同埋真係有陣時啲通訊軟件咧，即係其實全部都有 push 彈出嚟嘅，唔使咁緊張。始終我覺得咧喺路面上邊咧，如果我自己駕駛緊嘅時候咧，有人打電話俾我咧，我係完全唔理佢， 我都唔聽啊， 即係唔聽佢咯。唔會有一個電話緊要到，係咪你即係要即刻？咁當然如果你話嗰個電話好緊要嘅，譬如屋企人打連續打幾次嘅，咁我咪架車咪停埋一邊聽佢電話咯，係咪先？咁所以有陣時候我覺得安全咧係最緊要嘅。有陣時候譬如賺少咗十幾二十蚊啊，一程車嘅話咧，或者係會唔會影響到安全咧？我覺得嗰個都真係咧要將自己嘅生命同財產咧，即係諗一諗啦，嗰個位置點擺啦。 不過即係任何行業都係想揾錢嘅， 係啊。 不過揾錢之餘咧，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冇錯啦。揾錢個個都想嘅，我哋都想揾多啲錢啊！ 大家都輕鬆啲啊，輕鬆啲迎接呢個2022咧， 冇錯啦！ 今朝早祝大家路路暢通啦！ 但必須先確保所有人平安，並感謝訂戶同讀者嘅支持。眾新聞喺2017年由多名資深傳媒人創立，以眾籌方式籌集營運資金。曾經憑有關元朗721襲擊事件報導，獲2020年人權新聞獎。去年10月，眾新聞報導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拒絕保證《基本法》23條立法後不以言入罪。其後，保安局發表聲明，批評眾新聞企圖令讀者誤解鄧炳強的解說，指有關報導誤導市民，局方深表遺憾。本港新增2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7宗是无症状感染，而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有24宗，余下两宗的结果待定。有一城望月楼群组增至4人确诊，新增个案是一名50岁女子，上个月31号被安排到竹篙湾检疫中心，同日检测呈阳性。另外，望月楼群组的确诊地盘工人，她的38岁太太亦初步确诊。她曾经同丈夫在望月楼用膳。女患者上个月30号出现喉咙痛，寻日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她在荃湾山德士中心15楼工作，最后上班日是上个月30号。就望月楼的相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至今安排大約340人到檢疫中心，包括22名餐廳職員和大約170名食客。日經平均指數報28791點，跌1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87美元，賣出1828.4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是 7.796， 日元 115.14，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是 1.266， 人民幣 6.36，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5，

身像我般凡，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礼引。 晨光财经第一线。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要看实大市的动向，当然要留意啦。晨光财经第一线啦，今日的嘉宾呢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呢帮我们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温生新年快乐啊。 各位听众新年进步啊，身体健康啊，早晨。 是早晨啊温生，咁我们呢就先由 RCEP 正式生效开始讲起啦，好吗？嗯。 好啦，咁啊我们知道呢就上个星期呢就中国官方呢就公布了12月份的製造業的採購經理指數 PMI 的，那個數字來講的話就輕微上升到去 50.3 的指數點的，那前值就是 50.1， 50.1 去到 50.3 其實真的升很少的。那中國製造業來講的話自2021年 夏天開始我們見到就放慢了不少的，那主要是受到樓價回落，還有就受到這個減排放的相關事件拖累，那再加上個別的地區又爆發了一些疫情的因素等等，咁影响咗嘅。咁就係值得留意咧，就係呢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協议 RPEC 咧，就已经喺1月1号咧，就啱啱过去周末嘅时候咧，就已经係生效咗㗎啦。咁而家咧东南亚地区嚟讲话咧，有即係有差唔多讲緊九成嘅关税咧，係将会获得豁免㗎。咁而家要关注嘅就係 RCEP 生效咗之后咧，点样带动发中国以至区内个经济。咁跟住嚟嘅话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往后中国公布的 PMI 数字，因为这个将会是一个领先的数字，告诉我们 RCEP 究竟能够为中国带来多大的经济的刺激的。另外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我们看到呢就过去呢由于个疫情的关系，咁东南亚国家其中一个地区就泰国呢就是受到好大的影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泰国是一个旅游的国家啦，咁新冠病情呢已经是差不多讲緊成两年多的时间啦，咁呢个是对佢的经济带来的较大的影响。咁但呢唔好忘记，因为泰国呢由于在呢个 RCEP 里面啦，咁所以呢我相信佢呢都能够呢是因为咁样而受惠嘅，咁所以咧就要留意住咧，佢嗰只货币咧就跌咗好多啦，咁值得留意咧，会唔会有一定嘅反弹能力喺度啦？ 嗯，讲到货币咧，转个角度，有啲听众朋友可能都会将近即系年头咧就会做啲投资嘅企划咁样啦，人民币又可以做下定期咁样喺啲金融机构嗰度，咁人民币指数咧系咪有机会咧即系作出呢个调节咧？咁呢个又点睇咧？ 我哋上个星期咧喺31号嘅时候嚟讲过咧，就见到咧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咧就宣布咗，就话对人民币嘅汇率嘅指数里边嘅一篮子嘅货币嘅比重咧系作出调节嘅。咁咧同埋咧就将会喺咧1月1号，即系上个星期六咧就已经系生效咗噶啦。咁美元嘅比重咧就由原先嘅18.79% 咧就调升上去19.88% 嘅。咁而欧罗个比重咧就由18.15%调升到18.45% 嘅，咁我哋再睇翻啦，咁整体嚟讲嘅话咧，就人民币嘅汇价嘅指数嚟讲嘅话咧，就喺整个2021年咧，就系上升咗8.05% 嘅，因为人民币对美金咧就升咗唔系好多，就升咗2.8% 嘅啫，咁但系由于咧其他嘅货币啊，譬如好似欧罗啊、英镑啊，对美金啊都跌咗啦，咁人民币咧对一篮子嘅货币咧就升得较为多嘅，升咗成8% 左右嘅，咁跟住嚟喺2022年，我會點睇人民幣呢？我依然係會睇好人民幣嘅。咁其實我睇好就好簡單嘅啫，因為 RCEP 咧成立咗之後嚟講，即係執行咗之後嚟講嘅話咧，我相信會對區內嘅經濟咧會帶嚟一個較大嘅刺激啦。咁會幫助中國嘅出口啦。咁呢個咧會對中國嘅經濟會帶嚟嘅幫助啊，會對人民幣會有個推升作用啊。咁再加埋咧，我相信人民幣咧要走國際化咧，係始終係要走。 因為中國有佔咗全球講緊成12% 嘅貿易額，咁但係咧佢個人民幣咧喺全球嘅使用量咧，即係大概係講緊2%，根據 SWIFT 嘅數字顯示啊，得2%左右。咁即係話咧，好大量嘅中國嘅出口咧，個貿易咧都係靠個第三方嘅貨幣，好大機會係美元咧，係愛嚟做這個嘅交收嘅。咁呢個我相信對中國嚟講嘅個危險嚟講嘅話係會較大啦。咁所以，我唔排除咧，隨住人民幣國際化越嚟越走國際化嘅進程嚟講嘅話咧，會鼓勵多啲人用人民幣咧，會對人民幣會有多啲嘅需求咧，會對人民幣嘅匯價咧，喺2022年咧，我相信有機會繼續咧係可以提高一線嘅。 轉個角度咧，又睇埋電能車方面嘅新消息。 好啊，咁啊，中國財政部咧喺上個星期咧喺個網上咧就講啦，佢講咩咧？佢就話咧係正研究咧喺今年裏邊咧係對電能車咧個補貼咧就會大舉削減30%，咁同埋咧到今年年底咧唔排除咧更加有機會咧就係取消所有對電能車嘅補貼添噶。咁啊當然啦，中國財政部咧就未有咧就講明咧個落實執行嘅時間表啦。咁但係嚟講嘅話咧，佢已經咁樣講到出嚟嘅話咧，咁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啦。咁啊未知咧佢咁樣做法嚟講會唔會係影響到即係國內嘅對電能車嘅需求啊，會唔會因而會有影響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據我了解嚟講嘅話咧，而家唔少嘅外國品牌咧，咁啊包括咧就大眾汽車啊、通用汽車啊、豐田啊、Tesla 等等咧，都喺國內咧係有生產電能車嘅。咁啊，呢一個嘅改變會唔會對佢哋嘅股價會帶嚟影響咧？咁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 最後再關心埋咧美股方面嘅情況啦，有啲美國嘅企業咧有啲動態可以留意一下。 係啊，嗱，我近期咧就留意咗一樣嘢幾有趣嘅，咁就係根據咧呢個標普道瓊斯指數公司，咁佢上個星期咧就發表咗系列嘅數字，咁個數字最主要講咩咧？佢就話咧標普500嘅指數嘅成分股嘅公司裏邊嚟講，喺第三季度咧嗰個股票嘅回購嘅規模咧係達到創紀錄嘅$2,346 億，咁啊超過咗2018年第四季所創嘅$2,230 億嘅紀錄噶，咁亦都較去年同期咧就增加咗成倍嘅，即係佢個回購個即係公司回購自己股份係增加咗成倍嘅。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咧？根據咧《華爾街日報》嘅分析研究公司 Insider Score 嘅數字顯示咧，喺整個2021年咧就銷售個股票去套現超過$2億嘅企業嘅高層咧就有48個嘅，咁咧係2016年至到2020年嘅平均嘅人數嘅4倍嚟噶。咁呢個意味著啲咩咧？意味著咧企業咧就大量咧就用啲現金，就好大量現金咧就喺度冇用啦，咁就係對佢哋自己嘅股票咧就係作出回購。咁但係咧高層咧就似乎就對佢前景就唔係幾睇好啦，就不斷喺度減持佢自己公司股份嘅。咁呢個真係一個幾有趣嘅地方。咁即係會唔會意味著嗰、那個即係個美股已經係相對係高咧？咁呢個大家就真係要諗諗啦。 咁啊過往嘅一年咧，美股真係行得幾好嘅。不過高層會趁機 take a profit 咧，賺下錢先咧。咁啊，呢個亦都係投資者需要關心同埋留意嘅。聽呢個環節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啦，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啊，都未有時間同咁多位問個安，新年快樂，新年平安啊！ 新年快樂。 系啊，希望即系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即系迎接2022年啦，即系病毒啊，快啲退去啦， 系啊， 小白啊，一 定即刻走， 好想飞，即刻走，唔系你去下旅行啫，唔系 大家 翻嚟嘅， 我系叫啲病毒即刻走， 病毒即刻走，我都想飞啊，有个心念就系因为你都知道过往嘅时间，我哋香港嘅朋友仔都习惯咗去旅行啦，咁又用咗2年时间习惯唔去旅行，咁钟哥你觉得嚟紧个分析会唔会系大家又习惯咗唔再飞咧？ 会唔会戒甩咗旅行咧？ 以系我个人嘅意见啊，不代表任何人嘅立场啊。所以我嚟讲咧，我一定系就算通关之后，我唔会即刻飞。梗係咩啦？ 睇定啲先， 睇定啲先啦， 都啱嘅，都啱嘅，係啊。咁啊，點解 有啲人一定會好似阿歐華真係嗰啲咁樣咧？喂啊，咁耐冇飛，點都盡快飛咁樣。 你見大家都開始有啲即係攰啊，攰到即係去遊輪都要去幾轉咁樣。 你諗下喎，機場都即係停咗咁耐。機器都生鏽啦，點樣翻順啲？ 佢話等咗咁耐都唔爭再等多陣啦，咁樣。 佢哋有保養嘅， 翻快順啲先。 都仲有飛嘅，如果唔係哪裏來空姐空少啊？ 係啊， 好啦，嗰啲下山三百字唔講啦。嗱，咁啊有網民咧就選出啦，香港咧唔同區域嘅美食手信，正所謂買手信買手信買手信啊嘛。去澳門你會買咧杏仁餅啊嗰啲啦， 肉乾啊。 係啦，咁但係香港咧其實各區咧都有唔同嘅手信嘅，先講咧。大澳会买咩名物啊？ 虾酱、 虾子用 系啦，虾酱啦，系啊，呢个都系啊。 但系你唔喺大澳都买到大澳虾酱噶。 咁啊，但系去到当地都要买啲手信嘅，即系如果譬如话 Kitty 同屋企人去咗大澳咁样，我哋都会搭单话，喂，整张虾酱嚟食下咁样。 呢个成日都拗头。系系。咁点解？譬如你楼下士多有得买大澳虾酱，你又唔买，系都要去到大澳先买大澳虾酱。 诶，咁你日本嗰啲饼啊，你超级市场就有得买啦。 都系啊， 都系嗰件货嚟。 哦，咁啊，听埋先。咁啊，长洲啊，买乜嘢啊？ 长洲买糯米糍咯， 系糯米糍， 系咪嗰啲果啊？系咪就系糯米糍？ 系啊，系啦，芒果嗰只米糍，仲有呢个大鱼蛋啦。虽然而家大鱼蛋咧已经又系每一 味啊， 每唔系喺楼下街市冻肉铺 都 有，都 有嘅。好似你咁样讲，即系你话打边炉楼下街市冻肉铺 都有， 佢都直情列明咗长洲大鱼蛋咁样，所以话足不出户。不过你去开长洲，冇理由唔整翻半磅一磅大鱼蛋拎翻走咁样。 最新鲜啊嘛，应该啊系啦，最新鲜。 好啦，咁啊，元朗嘅名物又系啲乜嘢啊？ 老婆饼 系啦，就系老婆饼啊咁样。 送多个老婆， 明明唔食嘅一个够啦，系啊，老婆都好烦嘅，系啊。我就系呢个 老婆都好烦噶， 系啊，《鹿鼎记》讲嘅，系啊， 韦小宝啊， 韦小宝嘅，我啊未试过吓。 头先都系 O 讲噶， 咩啊？老婆都好烦，咁系啊， 韦小宝讲啊嘛。 一夫一妻制最好噶啦，系咪先啊？ 留翻啲心机 炒 股 票好过啦，真系你见我呢家系咪先啊？唔讲得少，好讲翻北角啊！北角兴乜嘢啊？知唔知道？ 七姊妹啊！ 北角有蛋卷， 诶，差唔多啦，似啦，系。 同埋有 似啦，仲有 汤圆， 系，仲有冇茶果？茶果唔系北角嘅，系啊，仲有鸡蛋仔， 啊，北角鸡蛋仔， 而家仲有冇啊？而家？ 有嘅， 有 鸡蛋仔， 有， 系啊，系啊，咁啊，都仲有好多嘅，咁啊，你话庙街又有咩名物啊？ 庙街有蚝饼， 系咩？啊，系，系，离开 咗庙街有好多嘢，蚝饼其中一 样，系啦，啱啊，我都觉得 煲仔饭， 系煲仔饭， 唔系因为我去开庙街，我就冇谂蚝饼噶啦， 系， 唱戏啊， 你 系 谂孖兄弟系嘛？ 庙街孖兄弟咁样系嘛？ 我几惊你讲到再数话，去到湾仔咁啊，近边头啊？近码头嗰边有乜嘢？ 水饺咯，冇嘅，系啊。咁但系真系，即系随住我哋过往嗰两年咧，其实去呢啲地方都去多咗啦。即系譬如小白头先讲，喂大澳啊，或者即系去长洲啊，嗰啲小岛情怀咧，已经要去嘅小岛都去过晒啦。都真系要发掘一下，好似你讲嗰啲咩手制雪条嗰个地方叫咩啊？你之前讲 荔枝窝， 荔枝窝唔系荔枝角。 荔枝窝 系荔枝窝， 其实都应该咧本地唔同地区出翻啲名物啊，例如臭豆腐咁啊，譬如新蒲岗臭豆腐咁样，例如咁讲啊，咁都系一件事啊。 臭豆腐啊，食金鱼街嘅通常，金鱼街有几档都好旧臭，系啊，你等泊车嘅时候咧冇位咧，你都剩翻旧食下咁样。 不过阵间咧八点半之后，我就可以讲下咧，即系啲旧式士多里边我就可以买到嘅嘢食，就喺我哋八点半之后讲 嘅。系啊，咁啊呢啲亦都系情怀嘢。不过旧时士多就即系总有一间喺做紧啦。咁但系头先讲到喂虾酱啊咁难搞嘅嘢，你梗系觉得大澳先有，或者即系去到西贡咧，你又会买嗰啲虾皮啊， 系 啊，咸鱼啊。 西贡咧都有一档茶果好出名，头先小白讲茶果咧，西贡都有档啊，佢唔系日日有得开，但我每次去到我都会买嘅。 系咪啊？ 系啊，有咸有甜好多款嘅。 但系嗰一类型嘅嘢，即系譬如话大鱼蛋又好，或者嗰啲茶果都好，你好难攞翻出嚟做手信啊，因为你 都系自己食嘅。 系啊，即系你要买咗之后，你要即刻食，你先觉得正。你攞出嚟咧，就爭啲，你唔同話買罐蛋卷，你可以真係攞翻嚟即係送俾街坊朋友咁樣 啊，係啊，所以即係依家睇翻咧，其實大家都係各個區域咧，自己都要標榜一啲名物 啊，係啊， 去爭取人去啊嘛。如果你個區咧冇人去消費啊買嘢咧，咁你個區咧個嗰啲生產值咧又會下降咗，所以大家都要 大埔冇乜喎，突然間諗下諗下， 大埔大 埔好多， 我見你未數嘛。 我谂住留翻你讲啊，我又点可以跨区讲你个区嗰啲 啊？大埔系啊， 系啊，大埔有好多嘅， 猪扒面啊，鱼蛋啊，鱼蛋粉啊， 系啊，市政大厦 系咯，嗰栋已经好多地方打卡。 大埔冻肉都好出名啊！ 即系你讲完之后，好似要入一转大埔咁样。 系啊， 要啦，香港人几中意食， 系啊，开心开心。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三日是一年的第三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62日。2004年1月3日，美国太空总署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的第一部火星漫游车勇气号火星探测车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1997年7月4日，火星探路者登陆火星，所携带的漫游车旅居者号成为首部在火星表面成功漫游的火星车。由于体积较小，能够携带的科学仪器有限，于是催生了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勇气号的主要任务是探测火星上是否存在水和生命，并分析其物质成分，评估火星上的环境是否有益于生命。2011年5月24日， NASA 在最后一次尝试联络后结束勇气号的任务。1月3日出生的朋友天生具有说服力，健谈，脚踏实地，偏向固执，容易为其他人带来压力，面对挑战会变得积极主动，对平常事物了如指掌。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极具挑战的太空计划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经常寻找居住在地球以外的外星生物，但是对于外星生物来讲，地球人何尝不是他们的外星生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的国会建筑群受大火严重损毁，报道说旧翼的火势已经受控，消防员正设法控制新翼的火势。警方发言人说，一名49岁男子被捕，面对纵火和与入屋盗窃有关的罪名，将在当地星期二被带到法庭应讯。开普敦市一名安全事务官员形容，

睇唔出嚟， 一次过搞晒就送去你屋企咁样。 即系佢可以拣啊，譬如咩瓜子啊、咩糖果啊、嗰啲即系贺年嘅嘢啦。咁佢话其实而家上网全部都有得买噶啦，又系送去你屋企咁样。 系嘅，系嘅。不过即系我屋企为例咧，就呢阿小白讲嗰啲咧就可以上网买啦。但系啲海味啊好难上网买，有阵时咧要即系落手摸过啊，或者睇过先知道系咪真材 实料。瓜子嗰啲咪咯，瓜子如果俾上网买，你哋会唔会买啊？ 会会 嘢食我真系中意见到咯，系我都中意见到。 海味比较贵啊嘛，即系有得俾你上网买，你都信唔过啊，你都知亲眼见到，你先觉得好似。 所以有啲人网上营销啲海味，我都拗晒头，几头包嗰啲咧，即系有个电视广告。 系咪做海外生意都话嗰啲？ 我唔识啊，我又唔系做海味生意。 嗰个留翻嚟咩啦？留翻嚟迟个礼拜先讲啦。我哋今日讲翻正话讲嗰个啊，喺士多里边买嗰啲小点啊，即系大家讲嗰啲诶，点解会无端谂起？讲呢一个，因为啱谂起阿小白之前未讲过嗰个雪条嘅，咁其实你有冇食过以前喺士多自家制嗰啲冰条嘅？你哋有冇试过？ 系咪就咁真系冰嚟嘅，唔系雪条嚟噶嘛？ 所有嘢都有，任何类型啊！你哋冇食过啊？ 冇， 即 系又一个年代的分野， 就系嗰啲咩橙汁孖条嗰啲，都系讲紧冰条，都系有啲塑胶包住咁样，两碌跟住拍开。 孖条嗰啲都已经系 啦，嗰啲 工厂啤出嚟噶嘛，唔系自己整。 自己整真系冇试过喎。 嗱，首先你哋有冇见过嗰啲模具先？即系自己屋企整雪条嗰啲模具咧？ 有，我屋企都有啊。 即系一个兜，跟住有支懒系雪条棍咁样放喺度，你倒啲嘢落去，摆落冰格，跟住啪成个抛翻出嚟食嗰啲咁样啊嘛。以前咧都系用呢啲。但是就是士多自己整的， 其实是一个冰来的，那个不可以叫雪条， 又 不 是 的，我经常觉得 以前最常见的反而是红豆，即是譬如他们煲了一些红豆水还是红豆粥这样，那他就将它放下去，或者是红豆沙整完之后就将它放在冰格，那拔出来就是红豆雪条， 是啊，你倒牛奶就是红豆牛奶雪条， 是的，以前最多就是这个红豆绿豆，以前最经常吃的。 我妈好霹雳，我妈之前上个月整咩啊？整榴莲雪条，佢真系买咗个榴莲翻嚟自己起肉，跟住整俾我仔食。 阿姨啊， 哇，真系好心机，真系。 但系好唔好食先？ 我冇好食，我冇食 咩？点解啊？ 我仔都要食，留翻俾佢食。 其实应该好食，你都系嗰啲真材实料够多咁啊，正噶啦，够浓味。 你哋冇试过咩？譬如阿欧讲嗰啲孖条咧，其实孖条就已经唔系嗰间士多自己整啦，因为话士多自己整嗰啲。另外有一样咧，我都唔敢食嘅。 是咩？ 就是佢用嗰啲扭蛋壳咧，我唔知点解以前 呢个我有食过喎， 整大菜 糕啊！ 嗰啲我好惊噶， 我好中意食大菜糕啊，本身。 但你有冇食过扭蛋型啊？ 有 咯，系咯。 扭蛋型嗰啲大菜糕就同嗰啲菠萝冰啊、乜冰嗰啲雪， 嗰 啲 又有食 过。酸嗰啲嘢都系士多有。 佢真系用扭蛋个蛋去整噶，嗰个 系啊。 唔知边个天才发明呢一样嘢咧？ 一搣出嚟咪就一个， 其实即讲真嘅，钟哥都讲得匪夷所思嘅。是好古怪嘅， 啊、 用个咁嘅器皿嚟去装住，真係諗唔明。 应该 sell 翻去日本啦呢嚿嘢。 但係佢又真係，即係你估佢唔到喎，真係几正喎。 又真係几得意喎， 即 係你 放又容易係咪先？又冇话整烂。 呢个叫 Cabusello 大菜糕 Disney 咁样。 咁、另外有一样呢，就係正话讲咗嗰啲嗰啲口立湿嘢。即係譬如话雪冻雪到摆咗冰柜里边嘅木瓜。 係。 咪咬到牙都崩嘅。 係 啊。菠萝就有喎而家。 以前是木瓜嘛，最早期的时候 酸木瓜咯， 系啊，但系我就唔明点解要摆喺冰柜里边，雪到硬到即系可以哼落去咧？ 咁咪摆得耐啲咯。你如果夏天你摆两日就臭啦嘛，咁你摆喺雪柜咪摆多几日咯。 僆仔嘅时候食咧，系唔知点解会买嚟食嘅。而家我真系唔敢啊。 你又可以啜耐啲，即系好似好慢慢食，慢慢食。 其实会心急噶嘛，因为含菌量应该都高嘅。 我摆雪柜系啱， 我估计都系高嘅， 高啦。 有啲士多咧，直情嗰啲叶嗰啲。木瓜嗰啲咧，佢直情用个罂咧入住嘅啫，佢都唔摆雪柜添。我记得有一啲士多系就咁，即系放喺啲阴凉处就算咁。 嗱，有一个咧， 阴凉处有太阳晒到噶。 系啦，有一个咧都系自家制嘅，我谂起啦，就系嗰啲马蹄，攞啲水浸住嘅嗰个，系啦。反而嗰个咧，因为细个你唔会特别好中意食马蹄呢样嘢啦，又好似冇乜甜味咁样，即系佢爽甜啫。咁但系你会觉得好古怪咯，觉得水长期浸住佢， 搞唔掂啊？ 系咪 搞唔 掂啊？ 冇加咧，就咁攞你就走噶啦。 系啊，即系走乜批咗啲马蹄咁样督住。 咁 個好味嘅位係 係你中意食馬蹄就覺得好味。 我中意食嘅，係咯，我中意食嘅馬蹄甜啊嘛，同埋咬落去有口感啊，嗦嗦聲啊嘛。咁你喺夏天食嘅時候真係幾爽嘅。 通常呢啲都係大個人先中意食嘅，細個都係中意食誒嗰啲 冰啊嗰啲嘢咯。 唔係仲有一個咧，又係一串串嘅，就誒應該係入翻嚟嘅呢貨，就係嗰啲好似乾咗嘅魚片咁樣啦，好鹹，好少少辣啦， 有啲醬油， 有啲醬油嘅 圓 圈一塊。 用塊好用條好長嘅竹籤篤住， 係啦，同馬蹄通常擺喺隔離噶啦， 都唔知食咗佢十幾年啦，即係 識 咗 知 係咩嚟， 識咗佢十幾年啦，都唔知佢叫咩名啊？呢啲真 係 類似雪魚乾咁樣，係 咩點都唔知。 睇下轉個頭有冇啲聽眾 PM 啊 ，inbox 我哋啊，講翻我哋，我真係唔知嗰嚿嘢。 大哥好中意食，我記得唔知係五毫子一串定係一蚊串㗎咋， 係啊，即係永遠都係食呢啲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嗰啲豆腐花，咁但係豆腐花咧。段古應該唔係鋪頭自己整噶啦，但係嗰啲我先至有好多隱憂啊。因為佢以前咧，以前嘅豆腐花係真係攞個木桶運嚟噶嘛。嗰個木桶咧，你冇見過佢係乾嘅，即係 永遠 係 濕 噶啦。咁即係你第一日見佢濕 OK， 你第二個禮拜見佢濕，已經唔係好 OK 啦嘛。因為見佢有啲散喺個面度嗰啲咁樣。但以前僆仔嘅時候又中意食豆腐花啊嘛，咁你又會夠膽食嘅，即係啊佢畢上嚟嘅時候，你又夠膽食嘅。明明見到個桶咧已經係即係濕到起散咁滯，你都仲覺得 OK 嘅。 算啦，細個擺得落口嘅嘢。 以前都係大菌食細菌嘅心態㗎啦，點同而家 係 咪？ 另外仲有一樣就係缽仔糕。但缽仔糕咧，通常都系应该系外判翻嚟嘅。咁但系以前我哋细个时候买缽仔糕咧，曾经试过有一个好短嘅年代咧，又系好似卖嗰啲豆腐花咁样咧，系你佢系带埋上楼嘅。即系佢会系有个人攞个孭住两个箩，跟住咧就有缽仔糕，同埋有啲干粮咁，即系嗰啲糖果类咁样咧，就会逐层啲筛子区咧就行，即系由地下行到上顶楼。 即系就嗌咁样系嘛？ 缽仔糕。 我最高咁样，跟住就卖落嚟。咁你想要嘅时候就打门，诶，唔该，要唔要豆啊？红豆定啊？有豆定冇豆啊？咁或者系 啡色咯， 啡色定白色啊？ 啡色白色 咯，咁呢个有嘅。 我食啡色噶，我好中意啡色噶。虽然啡色同白色其实味道唔系分别好大， 唔系白色有少少椰汁味咯。 白色甜，白色系啊，白色清甜 啲，有啲椰汁香咁。 不过而家有好多缽仔糕咧，我就真系麻麻地嘅。点解？特别系。如果佢用膠兜嚟裝嗰啲咧，我就真係一般啦。 係咯，唔知點解膠兜嗰啲咧特別粉啲嘅，即係佢冇咗嗰個彈嘅感覺嘅。 即係食落去嗰啲唔係缽仔糕嚟嘅感覺上係。 係啊，嗰個廠做得唔係幾好，唔好攞嗰只翻嚟賣，唔該。 一定要用碗。咁你覺誒有冇見過啲人點樣起？如果係用碗嗰啲嚇， 咪攞兩支竹籤 撩 個邊， 呢個真係一絕啊！即係邊個發明呢一個？就咁兩條竹籤篤喺個邊度？跟住攞個碗一轉，跟住起咗出嚟嘅咯， 技巧嚟嘅。 呢個真係好嘢， 高手。其實擺檔嗰啲更加多嘅，舊時僆仔嗰啲缽仔糕咧，即係周街擺檔嗰啲多啲嘅，即係士多有得賣咧，都係啲高級士多嚟，有高品食喎。你諗下， 另外仲有一樣咧，就已經我唔敢肯定係咪失傳啦，但係我喺近年都好少見啦。你哋有冇食過街邊有人賣嗰啲啄啄糖啊？ 哦，有 辣同唔辣兩種啊嘛，一啲好辣就深色啲。 而家有陣時喺我哋下低個商場嗰個天橋轉彎位，有陣時都有嘅，係咪 啄啄 糖？ 糖葱餅加埋啄啄糖。係 啊係啊， 好耐冇見過啦，我已經。因為嗰個咧，佢基本上嗰陣就唔使嗌噶嘛，佢就係揸住佢嗰個器具啊，即係一邊就係好似一個鑿，一邊就好似一個 錘仔啊。 一個好似錘仔咁樣啦，另一個 咧就 一塊刀片咁樣噶嘛，即係闊身啲嘅。咁佢敲嘅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呢個聽到呢個聲咧，其實就係即係等於你聽到雪糕車嗰個聲咁樣。咁你知道，係就係賣噔噔糖。咁而家就冇咗啦。 而家噔噔糖咧，有得一包包咁賣噶啦，即係又係入貨嗰啲。 就唔以前就成盤。 係啊，就唔係即刻啄開佢咯。 係啊係，而家就分開咗。 以前成嚿一大嚿磚噶嘛，我記得，跟住慢慢鑿佢出嚟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成 規則咁樣賣 成餅噶嘛。而家可能就係可能阿 Kitty 話齋就真係 一包包咯，係啊， 一包包現成咗嗰啲咁樣。 整得太靚又冇咗個風。 味。 但我中意食龙酥糖多啲。 诶、我都系、我都想食龙酥糖。 嗰、那个啄啄糖其实你系含住嘅啫嘛，你都咬唔开嘅。 但系可以摆好耐，可以甜好耐、 我都想试下学整呢个龙酥糖，应该有 workshop 嗰啲民间应该有呢啲咁嘅嘢。应该 有、 我自己整啊，喺屋企。 可能你去三栋屋啊，啄 啄糖课程 系 啊。 一讲到呢啲咁样，嗱，今日晏昼揾个地方试下啲街边零食或者以前嘅小食啊！ 未害怕每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如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我还你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重击我，看我又如何的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掌声难道我还你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重击我，看我又如何的差，就恨那老天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对着难，不要再冲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天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想为何没有人给我难，梦想坚持格外地难，不过我有所要确信我未来很璀璨，大倦期盼。 Mikey 啦 ，Mikey 啦。呢句说话呢，原来同抗疫非常之有关㗎喎、啊。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呢？ 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伤心伤悲伤，但我想你想不断，未必顶到月圆，思想越定远。伤心伤悲伤，但我想你想不断，和你是真和你是假，难判断。想伤心，忘掉前今，沿路狂奔。谁人曾令我哭掉了灵魂，一再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以自欺，难掉自己，难了断爱。 Mikey 啦 ，Mikey 啦，抗疫期间又话有新嘅变种病毒，唉，搞到个个都担心。人多挤逼嘅地方千祈唔好去。呢句说话唔单止系我哋身处嘅香港经常听得到啊，全世界都会系一样噶噃。例如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当地人呢咁啊，由于都系讲东南亚嘅福建话啦，咁啊有啲人咧就会同你讲，喂呢度唔好去啊，嘿 ，Mikey 啦 ，Mikey 啦，啊除咗叫你唔好去之外咧，有时啲地方又会同你讲好想去噶、哦，不如我哋新嘅一年学埋佢啦。我好想去嘅福建话就系 Wiki，Wiki， 咁如果有得俾你去旅行嘅话 ，Wiki， 你又想去边度咧？ 简单啲啦，新年快乐 ，Wiki， 你想去边啊？ 系啊， 去 Wiki， 嗱，你唔可以净系好笼统咁样讲个话，我去日本咁样，你要拣。如果你真系想去日本，你要拣一个地方出嚟，即系因为咧，你嘅假期只得三日两夜啫。我帮你计过啦，连埋嗰啲隔离啊、被隔离啊、唔隔离啊嗰啲，嗱，三日两夜嘅旅行，即系如果俾你飞日本一个城市，嗱，唔好话日本啦，可能你话想去马拉都得嘅，咁样系啊。 你会去边咧，小凡？ 如果三日两夜啊， 系啊， 我可能有少少去新加坡。 新加坡系嘛？反而去新加坡啊，去唔到啊。 因为三日两夜，嗱，你话好多又唔系啊。咁我可以去翻，因为细个有新加坡即系玩过住过嘛。去翻我细个住嘅地方，我觉得时间啱啱好啊。 系啦， 即系嗱，我又唔使发掘一啲新嘅景点。 系， 然后我即系去翻啲我熟悉嘅地方。 系， 即系睇翻啊呢栋大厦咁样啊，以前喺呢度打滚咁样。 系， 咁咪嗱食下嗰度啲嘢，三日两夜我觉得几好啊。如果你要发掘新嘅景点，我惊系啦，我惊唔舍得走。 小白，你讲得好啊，我都有咁嘅想法。估唔到我都想去新加坡咧，但系咧新加坡咧一年咧得一个时间，我谂值得去。 啊、 我话边一个时间？ 一年三六十五日 喺我心目中啫，喺我心目中啫。边一个月你觉得最值得？ 农历年啊？ 唔系，系大概九月十月度，因为 F1 第一集就系新加坡，仲要系坐夜晚黑嘅。 我以为你话因为秋凉添， 呢、這个系有多年。都要完嘅梦想， 但系呢个我都系一个迷思嚟嘅，即系 F1 咧，即系你话嗰啲赛车啊嘛，咁但系 唔系嗰啲赛车， 即系觉得好劲嘅赛车， 格林披治赛车， 急迫情圣， 听我讲先。咁你睇嘅时候，佢 都系一个车手， 你都系睇佢喺前面咁样飞过咗，咁我睇唔到咯。 咁又得， 又再等多佢一个圈。 我有嗱，我自己冇睇过啦，但我听过啲人咧喺度形容翻嗰个震撼喺边度咧。嗱，当你一架车。两架车，一架车你面前，嗡嘅时候咧， 你认唔认得啊？ 你唔系认啊， 认得。 你知道那个感觉系 嗰啲认得 嘅车啊？边个车手？ 我睇刘德华都冇话要刘德华认得我， 我又咁讲 先，我认得刘德华。 唔系，我真系要咁讲。譬如你有阵时一架车喺你前面飞过嘅时候咧，佢嗰啲震撼、嗰啲震动嘅声音咧，系连你嘅内脏都一齐喺度震动。 你有冇试过内脏震动啊？你有？ 咩 啊？ 嗰阵时 个肚仔 香港都有一次有得睇噶嘛？ 咩啊？ 嗰个 E formula 嚟噶， 咁都差唔多啫。 冇声噶 formula E formula 系咁啊， 唔系你个吱声啊 formula E 啊，吱 啧啧咁样，好似老鼠咁样噶。 两样嘢， 你去听 耳语咧，咁我真系冇感受过。 平时嗰个 surround 声咧，即系佢未有个 Atmos 嗰个音效嘅，佢咪好中意用嗰个咚咚嗰个波嘅。但系有啲戏院咧系用汽车经过嘅声噶嘛，左右耳咁。 系啊， 好鬼正。 佢嗰个现场临场睇，你仲要系哇，成个人喺度震动。 哦，即系男人。听嗰啲嘢又真系 唔系男人听，你唔好咁讲。依家有 Racing Girl 同埋 Racing Boy 啊，我想讲，你都可以睇 Racing Boy 啊。做嘢啫嘛，人哋唔系听个声啫嘛。 我哋去睇嘢啊嘛， 系咯， 极尽视听之余 去投入啊嘛。 好啦，你请你九月嘅假期啦。 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建达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咯，龙尾排到去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龙尾咧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啊，就系临时街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西边街嘅，就系临时街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排到去西边街，咁而路面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三圣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投资 O2O。 9:08，股民们新年快乐！哎，财智好同大家讲下一月效应先咩嚟噶？美股有所谓一月效应啊，意指咧股市啊，每年一月咧多数做好，点解啊？因为咧美国嘅投资者咧每年十二月咧都会沽出啊账面嘅亏损部分，以减轻咧投资获利嘅税负咁样，再喺一月嘅时候咧重新入市，咁啊呢个相关嘅操作咧就带动有一月效应，即系会升咁样啦。不过咧香港就冇呢个资本增值税嘅，所以一月效应咧就唔明显。但系睇翻往绩嚟讲咧，二十年来咧录得11次系升嘅，9次系跌，咁啊升多啲啦。咁啊2022年咁啊开局希望都系升升升升升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亲子百分百入边，亦都咧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加上啊靓女嘉嘉喺度。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哇，做乜对住我单眼啊你 吓？终于你赞我啦，好开心啊！ 成日都赞你噶啦。 2022年嘅第一个赞美。 系啊，多啲赞美咧，其实喺我哋生活上面啊，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咁啊，2022年见你嘅时候，梗系。希望你繼續身體健康，容光煥發啦！ 多謝你小白。係 啊，咁啊喺親子上面有啲乜嘢喺2022年嘅時間又提醒下我哋嘅屋企嘅家長同埋小朋友呢？ 嗯，嗱，啱啱就過咗1月1號啦。 係啊， 其實呢即係啱啱過咗一年呢，值得我哋去回顧啊，同埋即係展望將來。 係啊，係啊， 呢個時間。咁就上一年其實我哋經歷咗好多嘢啦，同埋好多時我哋都留喺香港啊，咁家庭即係家庭多咗好多生活上嘅經歷同埋。可以是摩擦，亦都可以是一些温馨的东西。 是啊是啊。 咁其实是一家人如果可以的话呢，有一个空间坐低一起回望一下，哦，其实上年有没有什么发生了，是高低起跌，有什么事是你很深刻的。其实一家人每年有一个这样的时光呢都几好的。 哦，好像有个 slogan 啊，我成日都讲啊，回望过去展望将来。 嗯，是广告的真 的。因为你看回过去的一年呢，自己做過啲咩？其實好多，因為而家大家都係好少寫日記噶啦，咁可能又要靠碌翻自己網上面嘅平台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你用腦諗嘅，有啲乜嘢深刻，你係覺得做過開心嘅、唔開心嘅，又講唔講得出咧？咁我諗而家都幾少人會做呢樣嘢喎。 係啊，但係其實如果係一家人嘅話，更加值得做，因為大家好好親密噶嘛， 係啊係啊， 生活喺同一個。即係地方裏面， 屋檐底下， 係啊，其實大家都有一種咁樣嘅分享咧，其實係好好啊。你會唔會做啊？你 我會啊！聽你咁講之後，即刻今晚就去做啦。 我原來咁，我以為你之前都有做開。 冇啊，你未上嚟嘛？你上咗嚟咪即刻去做咯，係咪？ 不過好多家長都會問嘅，咁喂，咁即係點做啊？唔通坐低突然間問佢啊？你今年有啲乜嘢感想？ 嚇唔係啊！我真係諗住咁樣嘅啫喎，直接阿仔行過嚟啦咁樣。 你唔好話 啲咩啊？ 你都唔好话个仔啊，你自己问翻你自己，或者你问翻你另一半，可能佢都答唔出，突然间咁问佢。咁所以咧，我哋话啊呢种回望呢种嘅展望，其实有时咧系需要一啲工具帮手嘅， 就系纸同笔啦。 系啦，如果最简单就系纸同笔。 哎呀，好好好。 今日我想介绍一个咧几好嘅一个方法， 系， 但系当然有年岁嘅要求嘅，因为太细嘅小朋友，例如举个例，2岁几、3岁，其实可能都唔系好记得。 哦，即系我叫细仔搞唔掂啦。 系啦，即系我比较建议可能是4岁左右或者再大啲，其实都几值得用嘅。即使去到小学啊、中学生啊，其实我哋有时都会用呢种方式去带。咁呢个 长者又得唔得？ 长者都有噶，会噶。 因为好多过去啊，长者 系佢会唔系展望一年啊，佢会展望50年咯。通常嗰幅图会好长嘅，系啦。咁咧，我今日想介绍咧一个叫心电图。咁大家都知道心电图系啲乜啦？即系个起搏器啊，见到你心跳有高有低咁样。咁呢个心电图咧有一个纵同埋一个横向嘅。系啦，咁纵咧就系嗰个即系高低起伏， 打直嗰个啦。 系打直嗰个就系高低起伏个心情啦。咁另外一条横线喺中间打横一个十字，横线咧就系个时间嘅导向。 即系例如月份咁样。 系啦，你可以打横画咗条线之后咧，就写一月、二月、三月咁样嘅。咁咧就叫大家咧，哦，不如咧你中意播下音乐啦。我哋谂下，即系由 即系啱啱上年一月到十二月，有冇发生一啲嘢？ 十二月啊，啱啱完咗，容易啲记啦。 系啦， 喺一月份啊，点样谂翻起？ 就叫佢 post 翻，所以咧系可能有时咧系要佢谂下先定画嘅嗰幅图。咁、哦、一画嘅时候咧，就唔需要画嗰条线住嘅、啊，就叫佢打交叉画 pop up 一啲时间嘅高低位。举个例，我三月嘅时候咧，我曾经咧好低落，咁你三月嗰度咧就 pop 一个你心情好差嘅嗰个位，打个交叉底。咁、 嗯、 例如啊，谂谂下就啊，唔系啊，二月都发生咗啲嘢，咁可能你又再 pop 一个交叉仔，咁 pop up 晒之后咧，先再搵一条线连翻晒嗰啲交叉。即系随住个时间连翻，咁、 哦、 就好似个心电图咁样啦。 咁就画到出嚟，就连线啦。 系啦，咁有时有啲人咧，我哋例如个小朋友佢写字写得几好嗰啲咧，我哋就会叫个小朋友，你喺嗰个最低位同最高位某啲位，你写翻系咩事？ 嗯， 咁就等帮助佢记得翻。咁、 嗯、 如果系啊年纪再细啲，写字麻麻地嘅，我哋会叫佢画少少公仔喺度。 嗯， 咁大人都可以做嘅呢一个。 系啊。 咁做完之后咧，嗱、呢个就系重点啦，就画完啦、啊。其实画都要啲时间嘅，因为你谂翻。以前啲嘢嘛，咁跟住咧就叫佢分享下啊，你分享下幅图啊，大家都讲下。咁我就比较建议咧，唔好一开头就要小朋友讲嘅、 嗯， 因为有时小朋友都唔知道你想我讲乜咁样。咁、 嗯、 你就要做一个好似 demonstration 嘅嘢、 嗯， 就你自己讲先， 做个示范先， 系啦，做个示范先。咁、啊、你就即系因为你讲几多咧，个小朋友就会有一个参考咧，就哦原来要讲到咁嘅。咁佢自己讲嘅时候咧，佢就大概知道哦应该点讲。咁、 嗯、 咧通常有高有低噶嘛。咁、 嗯、 有几个可能性发生嘅，你如果你睇你小朋友，你觉得个高低会可能系点样咧？ 佢啊，如果我睇我小朋友嘅话，佢 hyper 啊、开心啊、兴奋嗰啲，都应该占咗大部分噶啦。 嗯，即系不停喺高位发展。 系啊，佢好似不停喺高位，因为我都好。好小心 take care 佢嘅，咁佢翻学我又听翻啲老师 feedback， 咁又觉得佢上堂个情况都几好啊，虽然一年班，咁但系好同啲同学仔又倾得埋啊，咁学习进度又冇话跟唔到啊，又唔会话边一科特别差咁样，咁我整体上嚟讲，我觉得佢会都算系咁啊，咁又唔系好觉佢有阵时跌亲咁咪喊，咁嗰啲可能对佢嚟讲系低位噶啦，或者佢啲兴趣活动。好似系打曲棍球输波咁，可能嗰啲对佢嚟讲啊输咗波啊，但我见佢都好乐观啊，输波都系少少，哎呀今场输咗啊，因为我会即刻鼓励佢，输唔紧要啊，有赢有输嘛，咁下场俾心机咪得咯，咁样咯， 系啦，嗱，如果好似你小朋友咁，你觉得佢应该 keep 住都系高位啦。 啊 咁嗱，當然啦，可能有時你根本上唔做呢啲練習，你都唔知道其實佢會唔會有低位。 佢可能唔開心嘅就係因為佢冇乜唔開心嘅嘢咯。我揾唔到，我好唔開心。 你做咗先講啦，可能真係有咧，你唔知咧。 可能 嗱，當個小朋友真係不停向上啦，向上發展 ，keep 住嗰、那個、那個 pop up 嘅位置都好高嘅。咁、 嗯、 你又值得問下佢啦。哦，點解咁開心嘅？又或者可能佢會話：哦，我嗰日咧，我覺得咧自己好勁啊。哦，點解你嗰日覺得自己咁勁嘅？係咪做咗啲嘢？你就唔好咧，由佢就係講好勁系、哎，你好劲、 啊，系啊系啊， 因为要俾佢表达，佢做咗啲乜嘢，所以佢觉得自己 呢、這个我有成日做啊，因为佢成日话好开心，我你话俾你点解开心先得噶，你唔开心你话点解唔开心啊咁样，你觉得好 happy 可能你成功啊，点解你会觉得成功？你中间过程你要讲下咁样，呢啲我都会即系尽量叫佢讲。 所以咧年纪大嘅小朋友，举个例，即系四岁几五岁嗰啲咧，值得好似你咁问嘅、 嗯， 因为佢整理得到，佢表达得到嘛。但当然年纪细嗰啲咧，我哋就。未得啦， 唔系啊！而家好多十几岁表达唔到噶， 所以就系由细开始要教佢哋咁样表达咯。其实就系因为我哋细个好少俾机会俾小朋友咁样表达啊嘛。 系 咁，所以年纪越细嘅小朋友咧，我哋就唔建议做呢一个咁样嘅练习嘅。咁、 嗯、 跟住咧，如果佢 keep 住向上就咁问啦。但系如果佢有机会 keep 住喺下面 即系好多唔开心嘅，咁啊应该点系做？真系应该点处理咧？ 嗱，如果 keep 住唔开心，第一样嘢啦，家长唔好惊住， 系 即系通常好多时个家长会好疼。哇！你 keep 住咁唔开心啊，唔好唔开心啦，就安抚佢啲，唔好咁样。你就真系了解一下佢，哦，你 keep 住都觉得自己好唔开心、啊。是咩事啊咁样，你睇下佢讲唔讲咯。咁、如果佢讲嘅，咁你就真係再问佢，哦，如果 keep 住你常年都咁多唔开心喎，咁你点样可以维持得到㗎？佢捱得到过嚟呢，呢啲都系帮緊佢㗎喎。 係因为佢证明咗佢自己有坚毅嘅一面。 係佢一啲抗逆力嘅一啲元素嚟、哦。例如有啲家长有时又系 pop up 到好低嘅。咁我都会问佢，哦，咁其实咁难受，你点样可以走过嚟？咁有啲家长就话，我凭信念咯。 我知道聽日應該又會可能會好啲嘅、 嗯。 我覺得唔會永遠都咁差。其實呢啲就係佢一啲意志啊。 哦， 咁其實當然我哋未去到咁深入啦，對住小朋友，咁、嗯、就值得問下佢。哦，你 keep 住每成日都好唔開心喎、啊，咁你點令到自己可以即係過渡得到㗎咁樣？咁、 嗯、 但係當然。多数小朋友咧都唔会咁嘅，但如果真系出现咁样咧，家长要留意， 哦、 会唔会个小朋友长时间心情都系好低落？其实你唔 aware 咧，咁呢个就要好小心。 系， 正常小朋友都系高高低低嘅。 系， 咁高高低低讲下正常系点处理啦。咁、嗯、通常咧高咧咁都系问下佢啦，啊点解唔开心啊？开心啲咩嗰啲啦。咁如果佢常有高有低咧，就我就比较建议家长睇多啲低位。 嗯， 就问佢啊。你呢、這个你嗰日好唔开心、啊，你觉得好跌宕、啊，咁、 嗯、 你点样上翻去？因为通常咧低位会上翻去、嗯，去到高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小朋友佢处理佢啊负面一啲嘢嘅时候咧、哦，又系佢一啲能力同一啲 resources 嚟嘅。 系， 咁呢啲又值得问啦。 嗯， 咁家长又讲，小朋友又讲。即爸爸媽媽都講、 啊， 就令到成家人咧都即回顧一下，哦，佢過去做過啲乜？當然就要展望將來啦。 係啦、啊，哇，非常之好啊！呢、哦這個、啊、即叫小朋友情緒或者家長情緒一家人嘅情緒心電圖。 嗯， 咁可以回望翻過去一年嘅時間咧，咁啊睇下，從中再學習一下面對住逆境，或者喺高處嘅時候啊，當我哋遇到高處突然一跌落去，又點算咧？咁樣 啊，提多一點喎、 啊。好啊、 如果有家長話，哦，我真係小朋友唔記得之前發生咩事咧，你可以咧同佢之前咧一齐 loop 下手机啲相啊嗰啲咧，就等佢记得翻今年发生过啲咩事 啊， 咁就会好啲啊。 咁啊，大家试一试呢一个心电图非常之好啊！唔该晒，嘉嘉，拜拜。 好，拜拜。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一年 新开始， 开展新计划， 无限新谂法， 多啲新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在卡通片里面出现的老鼠可以好得意，好受大家欢迎。不过在现实之中就不是那么多人喜欢老鼠了，有些人甚至闻鼠色变。芝加哥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老鼠和人类都一样有同理心，他们会感受到同伴的悲伤，亦都会被同伴的情绪所感染。知道这一点之后，不知道你会不会对老鼠改观呢？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早的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就有卓妍妈妈在这里。早晨，卓妍妈妈。 早晨啊 Barbie。 哇， 先说回新年快乐先。 是 今天是刚刚1月3日，第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是我。 是啊，好有缘分啊。 是啊。 我知道呢，琴日呢更加已经有率先一啲开心事发生了、 啊。是啊，因为琴日本身是出现生日嘅，咁而家补足都唔紧要嘅。 是。 都系新嘅一年想去身体健康嘅。 是。 嚟緊因为佢系 KV 嘅，嚟緊呢大家 KV 嘅小朋友仔嚟緊，如果6月1号那个派位成绩怎样都好啦，大家都要努力的，加油啊。 是啊是啊是啊。今年呢9月份呢，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校环境呢都可以开开心心同埋学到嘢囉。 是啊，仲有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呢要加油啊。 是。 呢一年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 嗯，好啦。 好好好，唔该 拜。好啦，多谢晒卓妍妈妈，拜 拜。 好拜拜。好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 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追踪三十一嘅时间，睇下今日夜晚啊，星期一啊，踏入咗2022年之后，有冇啲新节目先？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各位新年快乐啊！小白 系咁啊，今日夜晚有啲咩新节目咧？ 哇！今日首先同大家讲下啦，由今日开始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咧个时间表咧全新革新晒啦，咁有个新公势啊，咁啊顺序同大家介绍啦，逢星期一晚啦。今晚六点，晏昼六点钟咧有新闻天地，咁啊睇完新闻之后咧，到晏昼六点半啊，有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咁啊讲咩嘅咧？咁啊讲饮讲食啦，当然，即系听到未知天下嘛。咁啊香港咧，即系对于食嚟讲咧，我哋好幸福噶嘛，即系几乎咧全世界任何国家嘅食物咧，嗰啲菜式我哋都可以喺香港食得到啦。 系啊， 咁啊对于食可能大家都有多少研究嘅，但系。煮呢啲食物背后啊，嗰啲厨师嗰啲生活咧，大家未必了解嘅。咁啊，呢一个节目咧就同大家走访一下咧，喺全世界唔同国家、唔同民族嚟香港做主厨嗰啲人喺香港点样生活嘅故事。 哦，有兴趣、哦， 成日都话有啲法国主厨咧嚟咗某某某酒店咧，咁佢嘅生活系点嘅咧？有冇人同佢讲法文咧？咁样 是 啊，佢会唔会食烧味饭咧？咁样 系咯， 有兴趣。 嗱，今晚第一集就系啦，今晚第一集啦，同大家介绍咧一位嚟自意大利嘅。主廚咁咧，佢喺30年前已經係嚟咗香港啦。咁佢仲落地生根添嘛？佢一位意大利主廚，煮意大利菜啦，當然。咁佢啊好努力咁學廣東話嘅。咁到今時今日，佢究竟適唔適應到香港生活咧？嗱，今晚六點半就係記住留意啦。 適應到啊，老婆都娶埋喎。 係啊，照計係啦， 照計係啦。 等等嘅啲得意嘢嘅。今日夜晚留意住六点半 啊。跟住有咩好节目？ 好啊，咁啊，继续去到今晚七点半有呢个超清足球小将啊。咁啊，由星期日搬咗嚟星期一晚啦。咁啊。即係港台電視32咧，逢星期五夜晚咧都會直播呢個香港超級青年聯賽啊，今個球季啊，咁啊去到禮拜一，即係今晚七點半咧就會截錄翻一啲精華俾大家睇。嗱，今晚就係進鋒 U16 對呢個浩運 U16 嘅比賽精華，咁啊大家一齊撐下啲香港嘅 梗係要啦， 年輕一代係啊， 係啊，足球小將啊，加油！ 冇錯啦，咁啊，去到今晚八點鐘繼續有呢個香港故事世紀物語，咁啊，今晚帶大家睇下咧渡海小輪啊，咁啊，渡海小輪有好多年歷史，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當中咧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已經聽到咧搭小輪咧會聽到啲汽笛聲噶嘛。咁啊，汽笛究竟個裝置係點樣嘅咧？原來嗰嚿嘢叫做風鞍啊，即係當然啦。隨住呢個歷史演變，佢哋都有唔同嘅機械啦。咁啊，今晚咧就會採訪咧船長啦、水手啦、大計啊等等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佢哋喺呢個海面上面啊，咁多年嚟。呢、這個小輪有啲咩演變，帶大家話俾大家聽嘅。 嗯，好，咁啊九點半鐘就轉咗醫生與你喎，係嘛？ 冇錯啦，醫生與你咧就搬咗去今晚九點半啦。咁啊，今晚咧就會請嚟中醫同埋營養師講下乜嘢咧，就係講下最近天氣即係凍咗一輪啦，又暖下啦。咁但係好多朋友都話手腳冰冷噶嘛。咁啊，手腳冰冷有咩計咧？咁啊，今晚中醫咧就係教大家有啲咩湯水咧，可以補氣血、強筋骨嘅。咁啊，營養師亦都會教大家咧，可以攝取一啲乜嘢營養咧，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御寒保暖咁話。 明白曬。咁啊，夜晚十點鐘亦都咧就係有瑪雅古城揭秘啦，同埋十一點鐘愛上特種兵啊， 太好睇啦！ 黐住港台電視31啦，手機開住二台啊。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现时在社区主要在有一成望月楼有传播，政府过去几日正全力管控，包括封小区和强检，希望堵截传播链，并已经安排340名密切接触者或家居接触者、餐厅职员和与确诊个案同一时间用膳的食客前往检疫。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几日进行了封九个小区的限制和检测宣告，大约4800人已经检测，全部是阴性。他说当局监察疫情发展，会评估风险去调整社交距离措施，加上有疫苗气泡或感染控制措施，希望逐步扩大疫苗气泡。至于昨天首剂接种有7500多针，认为市民的回应是积极和正面。网媒众新闻昨晚宣布将在星期二起停止营运，记协表示第一星期内连接有传媒机构停运深感痛心和遗憾。记协说立场新闻和两名高层被控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不够一星期再有传媒机构怀疑忧虑汗腺效应而停运。记协又说香港被誉为亚洲国际都会，资讯流通和新闻自由不可或缺，如今一再有传媒机构停运，对本港声誉所受的影响难以估计，促请政府履行基本法对新闻和资讯流通自由应有的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星期日通电话，讨论如何透过联合行动维持欧洲和平，避免俄乌紧张局势再升级。泽连斯基在 Twitter 贴文表示，和拜登展开今年首个国际会谈，双方讨论乌克兰、美国和在欧洲的伙伴维护欧洲和平、防止令局势进一步升级等议题，并感谢美方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拜登上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度通话，拜登说若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将招致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正街对出。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去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一月三号起，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国剧八三零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一月十号首播，夜啲十一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十一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三十一支持沙塔新经典。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今朝我想讲，冇话唔得嘅。咁又过咗一年啦，新一年有乜嘢打算呢？呢啲时候作为打工一族，好多揾紧新工，积极准备转换环境。点解要拣呢个时候揾工跳槽呢？因为系转工嘅黄金季节咯。做咗成年，想转换一下新环境，俾自己一啲新鲜感。又或者觉得对咗老细成年，开始顶唔顺。谂住新年有个新开始，不过最重要都系等出埋花红，攞埋商量，因为最重要嘅嘢就快到手啦，冇嘢再需要留恋，所以喺呢个时候睇定报纸差唔多啦。经济好嘅时候就系份工搵人，经济唔好就系人搵翻份工啦。不过无论经济好与差，打工仔永远唔会太满意自己嘅工作环境嘅，特别系觉得上司唔好呢个谂法，呢种态度好似系永恒不变嘅定律。又系嗰句咧，下属永远觉得上司唔识做，上司永远觉得下属唔识咯。早排睇到一段嚟自日本嘅趣闻，当地一间公司有一个上司。他同下属讲：你唔好以为冇咗你唔得，边个都可以取代你。呢、这个下属听到呢句说话，当然系嬲到爆啦，即刻辞埋职添。跟住神奇嘅事就发生，隔咗无奈，佢上司嘅上司打电话俾佢，同佢讲：你翻嚟啦，你嘅上司我已经炒咗佢啦，我哋反而希望你留翻喺度。 这个大公仔当然好开心啦，仲话啱啱先讲完话，你唔好以为冇人可以取代你嗰个上司，殊不知原来系讲紧自己，佢已经俾人取代咗。其实谂深一层，当自己年青嘅时候，我哋会觉得自己一定得，你冇咗我一定唔得，觉得自己好重要。随住自己年纪增长，你就开始对呢句说话越嚟越怀疑啦。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了我不得呢？可能是开始对自己的信心慢慢下跌，亦都有可能是看得太多其他例子，原来这个世界没说没了哪个不得。其实古今中外，任何年代、任何行业、任何岗位、任何事件里面的人物都是一样，没说没了哪个不得。因为时代的巨轮是会继续向前行，就算没了哪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家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继续走下去。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自己是不受重视，没了我都得，又不是这么说的。对自己必定要有肯定的信念，坚强的信心，不能自大亦不能自卑，一定要攞个平衡咯，你先至真真正正做到一个举足轻重嘅人。虽然呢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但係喺自己嘅世界，你冇咗自己就一定唔得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尘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有千夫死，神四海许多定气，神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心心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早咧分享一下我昨晚出去食嗰餐饭，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所以我就想喺度同大家讲下 边度嘅菜嚟嘅先。 宁波， 宁波， 宁波，冇错啊。 宁波啊， 宁波食咩菜？ 食过一次宁波菜啊，系 嘛？ 系咪食啲唔佢唔系食海鲜嘅咧？宁波系嘛？ 其实佢有啲虾仁啊， 系啊系啊，佢主力唔系食鱼海鲜啊 嘛，海鲜有啲 主力唔系食鱼噶，佢主力系食肉噶，我记得宁波吓。 其实佢都我觉得有少少近似上海嘅，因为嗰度都其实都有小笼包食啊，食下啲津白啊咁样啦。咁啊，寻日我食咗几样嘢。都好好食，第一样咧就系臭豆腐。 嗯， 我去嗰个臭豆腐咧，真系外脆内软，系啦，一摆落台嘅时候，大家好臭啊，臭啊！咁但系就系中意嗰阵味啊嘛。咁但系食落去嘅时候咧，佢又同头先所讲，你话喺街边买嗰啲好唔同嘅，即系街边买嗰啲咧，你望落去，你已经觉得佢已经炸到熟晒啊，巢晒皮啊。咁但系我寻日食嗰个咧，佢系好靓嘅，有成个枕头仔咁样嘅。比平时食嗰啲咧就扁少少啦，即系唔系一个正方嘅cube 咁样嘅。佢咧就好似一个枕头仔咁样。咁咧咬落去嘅时候，当然你要搽啲豆瓣酱啦。加少少呢个海鲜酱啦，我一咬落去嘅时候咧，除咗臭，仲有松，系啦，咁里面咧亦都好软，我好耐冇食过呢一种臭豆腐啦，因为自从其实你戴咗口罩之后咧，你已经好少喺街度即系篤鱼蛋啊，即系食一啲街边嘅嘢，因为好唔方便啊嘛， 系啊， 咁更加之就臭豆腐亦都唔系成日你会见得到啦。咁所以尋日嗰嚿臭豆腐咧，係令到我覺得哇好正。好啦，第二樣嘅頭盤咧就叫咗隻分蛋，佢都幾得意，佢可以一隻隻叫嘅。咁譬如我哋兩個人咧叫一隻，咁劏開一半，咁啊每人可以即係食到一啖咯咁樣。咁個分蛋咧亦都好濃嗰啲煙燻嘅味道。咁當然中間咧就係嗰啲蛋黃都係即係 溏心咁 樣，溏心咁樣啦。咁啊點少少椒鹽食咧就都好好食。但係嗰個重點咧係兩個，我觉得是很好吃的东西。第一就是那个醉乳鸽。 醉乳鸽。 是啦，以前即平时多吃可能是醉猪手啊，醉鸡。 醉鸡 啊， 醉鸡比较多。昨 天吃那个醉乳鸽呢，哇，真是可能 乳鸽流 香。是啦，因为乳鸽的肉是嫩一点，还有那个密度呢，它跟鸡是不同，鸡肉呢你吃下去你会 feel 到是一丝丝的嘛。但乳鸽那个肉呢，它是有少少像鸭嗰種實少少，即係佢嗰個密度係實少少。 乳鴿都係紅肉噶嘛，坑係。 係啦，但係佢咧就有啲化嘅感覺嘅。 化添。 係啦，即係有啲化嘅感覺，食落去，哇！跟住加埋佢嗰個醉酒嗰個香味咧，咁我覺得哇，好好食喎呢一個。 醉乳鴿我真係冇食過，好似你有冇食過？ 有啊，不過好似都係喺上海鋪頭食。係啦，你頭先咁樣講咧，其實暫時我未聽到好寧波咯。 係，其實我就話其實都幾近上海嘅嗰啲食物。咁啊，呢個醉乳鴿啊，好深刻啦， 係啦。 因為咧，平時你食嘅時候，啲雞嗰啲咧，通常都會即係大件啲。佢個乳鴿咧細細件，好精緻，好的色嘅。係。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全晚嘅重中之重啦。 是什麼？ 係啦，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就問阿伙記。就话有咩好介绍啊？佢话喂，你要捉住尾巴、啊，不如食蟹粉啦、啊、咁样。咁、个蟹粉我哋就其实都冇问价钱，后屘都发觉都几贵。咁但系咧， 不问价， 觉得系值得嘅，因为我哋本身都想食蟹粉。咁原来佢话嗱，食埋呢个一月中打后咧，就要等到九月先再有先系啦。嗰啲蟹季咧，咁佢真系成碟咧。拆晒啲蟹肉、蟹粉啦，有少少葱啦，有少少京葱喺面啦，咁样，咁佢炒得好香，同埋咧真系真材实料，成碟咧系都好大碟，咁佢咧就配咗一个干面嘅，咁你就滗嗰啲蟹粉落去个干面嗰度捞啦，哇，嗰、那个真系不得了， 系 完全咧系你本身怕食大闸蟹嘅人咧，你就系惊你要搣啊嘛，淡淡蟹粉嗰、那个真系。 系不得了， 好豪华嘅感觉啊！淡淡米粉 系啊，佢仲 不文价啊嘛，最近 不留手，唔系咁到到最后埋单嘅时候都会觉得咁都系贵嘅，但系我又觉得 努力赚翻咯， 要食，但系真系要食啊！呢啲美味， 钱使咗先系自己嘅钱啊嘛， 讲得啱啊！仲要系食咗落肚，自己好满足，咁啊为即系新一年啊，咁啊开个好头啦， 打香红头炮啦，新一年冇理由煮噶嘛， 有食神啊， 好啊， 正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既然你刚才用宁波菜， 是啊， 我用京菜撞一撞你先。 用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宁波黎 啊， 系啦，京菜咧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其中有几道餸咧，我自己觉得特别喜爱啊。先由呢一个嘅头盘开始啦，其实我自己好中意食咧嗰啲鸭脚，西芹鸭脚。 哦， 西芹鸭脚咧，我食过有啲嘅叫做北京嘅食京菜嘅地方咧，佢哋即系本身已经起晒骨啦。咁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佢好香呢个麻油味。 哦， 麻油西芹再加呢个冻冰冰嘅鸭掌咧。 喂，佢呢个哇咗我多啲啊，其实 系嘛？ 系啊，這個、呢个咧西芹鸭脚咯。 我西芹同鸭脚我都唔食。 系啊， 系咩？真系咁咩？但你食芫茜嘅。 我食芫茜，我都唔系特别好嘅，我食咯。咁但系西，因为其实西芹同芫茜都系有啲好。浓烈 嘅 味道， 是啊是啊是啊 西芹我唔， 所以有啲人话我好奇怪，是啊是啊我唔食芫茜噶嘛，但我好中意食西芹噶， 哦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嘅西芹鸭掌咧，我自己觉得即系佢咬落去嘅时候咧，鸭掌同西芹本身都嗦嗦声，咬落去好香好脆，再加上就系淡淡浓郁嘅麻油香咧，我觉得呢个作为开头嘅一个冷盘咧，真系冇得输啦， 唔知道有冇人同我一样咧食鸡脚但系唔食鸭掌咯。因为嗰、那个你知唔知嗰个感觉个分别喺边？ 因为嗰个鸭掌咧中间有嗰啲扑 喺度，系啊，嗰扑咧太大块，我觉得好惊。 田鸡你食唔食啊？ 田鸡唔食， 田鸡我都唔食， 算啦。 田鸡系 O 应该食， 我所有嘢都 佢乜都食噶， 系啊。 有咩唔食咧？ 冇啊，食得是福啊嘛。你唔叫我成日福头咁咩？福头老师 咁有阵时嗰啲好惊嗰啲食落去就唔觉得系福噶嘛。 好惊，其实所有嘢煮咗出嚟唔讲俾你听，你都唔会好惊噶。你见过煮嘅过程就会惊咯。 系噶， 你将田鸡髀咧，佢咪有两个位咧，一粒系田鸡髀 个 肉咧，鸡髀 个肉一粒嗰个嘛。 跟住我食过一个菜肴咧，系将嗰啲田鸡髀咧，即系再酿入一粒烧麦嗰度食。咁呢度食嘅时候咧， 哇，田鸡髀烧麦啫个， 即系佢酿咗一个汤包咁样，又捆，你知啲中菜啦，好中意用一块嗰啲水饺皮咧，咪捆住成个金元宝咁样嘅。你食落去，哇，啲肉好食，系咩肉嚟噶？咁啊，田鸡肉咯。咁你食嘅人，你会觉得好劲咯。咁你唔食嘅，哦，我平时唔食田鸡，我真系食唔出，我以为鸡肉添咁样，咁样即 系 类似系嗰啲咯，系啊，睇煮嘅方法咯，即系厨师嘅功能就 系 美化食物啊嘛。 我细个都食田鸡嘅，不过后屘即系哇，佢都觉得好食啦，因为真系清甜嘅。 但你去过一次街市，见到有啲 就系因为呢个原因， 就真系唔得。我都真系唔得，因为咧佢真系手起刀落噶，即 系 嗰啲卖鱼师傅，我叫卖鱼佬啦，好劲。佢真一剁就個頭就飛出嚟喎， 係呢啲唔形容啦，呢啲唔形容，唔好形容啦，呢啲就咁。總之就我自己都覺得咧係殘忍嘅，所以我就選擇咗，唉，算啦，我唔食啦咁樣。好啦，不如講翻呢個京菜啦。係啊，除咗咧就呢一個西芹鴨掌我自己好中意之外咧， 我好中意形容呢啲 喎。唔好啦，係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另外一道嘅菜咧。我覺得唔係咁多賣京菜嘅地方有一食同有一飲嘅，就係呢個牛肉湯。咁本身咧用一片片嘅牛肉咧去到熬，去到燉啊，燉一個牛肉嘅清湯，所以望起上嚟成碗嘅湯咧，其實佢都幾清嘅，即係佢唔會好似好濃。譬如有啲地方佢專係賣嗰啲牛肉面嘅牛肉面嘅時候，佢就嗰個湯殼好深色噶嘛。但我飲呢一個牛湯嘅時候咧，佢好清嘅，望落去都係好清，但係飲落個味咧好濃郁。呢、這個就是、 各樣有各樣唔成食法咯。 但係呢個就係佢嗰個師傅嘅功架，因為佢嗰個味咧。是浓郁过一啲颜 色 好深嘅牛肉汤味。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就係食到嗰个师傅嗰、那个嗰、那个力量。 我觉得个煮法唔同。即係譬如你头先想讲浓颜色嗰啲，譬如周边地区嗰啲呢，嗰啲牛肉面都好出名。 嗰啲係煲出嚟㗎嘛。 係啦。咁但係呢你上到大北方呢食嗰啲牛肉面呢，佢真係用啲骨熬呢，佢係淡色啲 㗎。 成件事。不过呢油份又会重啲。 係啦。 即係佢个面头係即係有少少油。 如果你话讲开呢个牛肉汤呢，即係讲多两句就係、是、呢、這个大家都可以揾下。 坊間可能都有啲叫做賣越南粉面嘅地方咧，其實佢哋有啲真係打正旗號咧，係用啲牛骨咧、去到熬製嗰個嘅牛肉湯啊。因為我以前有一次去越南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啲越南朋友同我講，佢話你呢個湯咁好飲，我就問佢你點整啊咁樣。佢話我話俾你聽都唔緊要啊，第一我唔係越南人啦，咁佢覺得冇乜所謂，分享下。咁佢就話我真係一隻牛嘅骨咧。是咁样摆入去就熬出嚟嘅，即系煲唔知几多个钟头，即系好似等于有啲人中意饮嗰啲猪骨汤、鸡骨汤咁样，就熬好耐嘅，咁啊就熬到嗰个香味出嚟，咁再加埋咧，佢哋譬如越南人当地食嗰啲生熟牛粉咧， 又会落好多香料咧， 佢哋中意落嗰啲薄荷叶，落薄荷叶啦，跟住落啲落少少，可能落几滴鱼露啦、辣椒啦、辣椒佢哋都系一粒粒嗰啲紫天椒抌落去啊。咁呢個就好啱我胃口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咧都非常之舒服嘅。咁呢個越南湯面食得。咁頭先講開一個京菜嘅咧，其實最中意咧就係揾一啲食拉麵，咩係北京拉麵？佢、真係即刻你我落 order， 佢先至喺廚房嗰度拉完之後即刻咧斬，跟住就即刻就炒，然後嗰個拉麵咧，你發覺係彈牙得好緊要。 炒拉麵啊！ 炒拉麵啊！即係呢個北方炒拉麵，我覺得非常之正。大家有機會嘅時候，今日不如試一試啊！ 好啊！ 呢個北京菜。 北京菜。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